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听呢只音乐就知道风骚快活又开始啦！早晨，我系小张张。 哇，咁快又去到1月29啊！今日真系开心到变癫狗啊！我系小依依。 哇，天阴阴，但系我哋都要继续开开心心。Yeah. 我系小羊羊。 我是紧张强， 做咩咁紧张啊你？你只手做乜起晒杠啊，马老师？ 你冇搞佢啦！ 冇啊！ 我成日都系 手摆大， 我亲眼目睹你哋嘅真啲行为，真系 你真系好烦啊！ 你真系搞到佢完全都，我都未见过马老师咁不安。 马老师，马老师过嚟呢度，用我咪，用我咁咪，用我咪，用我咁咪，嚟嚟嚟嚟，介绍自己先，介绍自己先。 一家人冇咁， 我系紧张强，因为咧我隔篱有个计时炸弹， 随时都会接你嘅。 你自己都唔知几时爆。好烦啦、啊！ 嚟啦、 啊，开始我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深度气温，相对湿度85%，开始我哋嘅快乐星期一，一齐嚟 join。Boys 嘅呢首 Rent 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节目，今日有两阵雨啊，最和缓至清劲，冬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仍系落雨，本周中期和暖潮湿。I love you. 觉得呢排嘅天气咧，好似比较难猜测咁样样。好，咁啊，而家我以前会比较少，但系呢排咧，我总会咧睇下下个礼拜冻定热先，或者落雨定好天先咁样。因为要准备定啊，都唔知着啲咩衫。好似冻完又好似话暖翻，暖翻，哎又唔系。琴日又好似觉得有阴阴冻咁样。大家会唔会呢个感觉？ 前几日就好好天嘅，我记得仲系 好天，但系佢就下昼突然间好热咯。夜晚黑一黄昏嘅时候又会翻风咯。 即系呢两日我嘅心情都好似随住天气咁一样啊。 点解啊？ 因为我系啲见到阳光就会好开心嘅。 哦， 即系 植物嚟嘅。 系啊，其实我觉得我系要做嗰啲光合作用先得嘅。 系咯，我都觉得 晒太阳就好开心啦。之后咧冇太阳，呢两日冇太阳啦，就容易病啦。前几日又我都唔知係鼻敏感定係傷風啦，咁又病咗一日咁樣，係咯。 而家留意多小羊羊咧，有啲小胡子喎，係咪你準備留須？ 唔係啊，今日太趕， 劇情需要。 幾多次啊？ 你下次咧唔好叫我馬老師，你 叫你咩啊？ 馬太陽咧，我係太陽爸爸。係 咩 咧？我係你心目中嘅太陽爸爸。 見到你即刻，哇，開心咗一下。 啖砂糖。頭先又話 就唔好擋， 頭先又話 起槓啊， 頭先又話係行開 人嘅年代嘅你，肉腿還形嘅你，點解會玩啲咁嘅？咩嚟？ 高招啊，马老师， 啖砂糖啊，真系无端端又咁， 你唔好掂我啊！ 系啦系啦， 就话其实我就系你嘅太阳， 系 嘛你？ 系咯，我都觉得奇怪， 有病啊！ 系系， 马老师请解释， 咪就 系 咯， 我可能冻坏咗啊！我星期六咧，我上咗去从化大陆啊，嗰星期六早上咧喺香港，我觉得好热嘅，你觉唔觉得啊？ 星期六早上啊，啱星期六 唔 系入冬啊，冬啊， 佢个热意思即系冇咁冻啫， 系啊，冇咁冻，羽绒咁啊，攞一条颈巾樽领冷， 点会啊？ 十二三度， 外套都冇， 你要北上，你竟然 有外套，但系冇羽绒，哇！我一上去到广州， 你唔系冻坏咗，你未上去之前你已经坏噶啦，其实 坏咗好耐， 系啊，你坏咗啦， 进一步 坏，冇错， 进一步 坏，咁得啦，应该要倒落海噶啦，知唔知啊？ 废物利用， 咁点啊？ 我哋咪系咯，而家我做紧废物利用，我哋回收紧你噶，其实 系咩？ 重做紧你啊？ 知噶，你唔知噶，我哋当你汽水罐踩你啦，你明唔明啊？ 即系原来 recycle，ing，哇！一去到广州，哇，好冻， 着唔够衫咧，个心情真系好失落。 哇，又落雨，香港有冇落雨？ 有， 梗系有啦， 落好大雨，跟住因为我再要去从化，去到仲凍， 咁即刻買衫啊！ 冇，嗰度原來比較即係偏僻啲嘅，嗰度嗰個 有時你想買未必有得買。 係啊，咁我要去一個地方喎，咁我一睇個地圖咧，其實好近嘅。 我咪講快 啲，我上咗個電單車啊！ 邊個可以？ 邊個就係 fast forward？ 邊個就係 fast forward？ 我上咗嗰啲摩托車嗰度啊！你知唔知？去問我帶唔帶？ 點解要上摩托車？ 我要去嗰度嘛？ 我知咁，但系点解会坐摩托车咁奇怪？ 因为嗰度冇 营业车， 咁你咪好开心咯，去揽住前面嘅男仔， 男人司机， 揽住先， 因为好冻啊， 好暖咯，咁样系嘛？ 戴一个头盔，佢问我戴唔戴头盔？ 哇，好型啊你，哇，好浪漫，天若有情咯， 可以唔戴嘅咩？ 可以噶，喺啲地方 戴就应该好冻嘅， 仲 冻 咯，仲冻， 梗系戴啦。你即系个样，你即系个样好啲， 我真系噶，唔系我将个头盔倒。玩完粒，我真系好冻。 我唔系好信，做唔到呢样嘢噶，因为头盔。 我知啊，唔讲 笑啫。 哦，唔系唔够长，而系做唔到呢一样嘢嘅。 即系 系啊，啱嘅头盔嘅话系啱啱好，你知唔知？因为我最近买咗个。 明啊，诶，买啊？ 买咗啦，要啊。 你有冇调试过？ 我梗系有熟，我天若有情呢啲话。 我知啊， 黐线，仲掟个情侣弯 啊！嗰个阿叔嚟嘅，咁佢话诶，你唔系好冻啊？我话系啊。 点解佢会知？系咪你揽住嗰只手？我哋震 我唔敢同你讲嘅，系咪因为你嘅手好冻？ 系，唔系睇你嘴唇都白晒， 伸咗佢衫里边，伸咗佢衫里边取暖， 你好冻。 其实你系咪做咗呢啲嘢啊？ 喺个衫就塞咗去， 你系咪塞咗喺裤袋度啊？ 阿叔点解会变到冻咧？ 你系咪口冻啊？ 我跟住你开唔开慢啲？ 唔会， 我 冇分别噶，分别 唔系佢快又系真系又再冻啲，又大风又冻又落雨，咁跟住佢话你 好浪漫，好似逃亡，知唔知啊？似逃亡啊，两个系啊， 同埋咧，我唔想揽佢啊， 点解唔想揽佢啊？ 做咩要揽住个 身体好暖噶？ 咁你咪可以攞后边咯， 唔系就系因为佢侧边呢两条铁好冻啊， 咁系咧个死而后嚟噶。 唔系 你将 有 手病啊，手病， 你将只脚辣落个死嘅头啊嘛， 即刻热晒， 即刻热。 我觉得 我就嚟死， 啲车多过工添。 我睇嗰段路好短啫，哇！佢揸得好鬼死耐，最后落车啦，我真系冻，咁好冻，落车啦，因为好窄嗰度。 跳下啦，你好惨。 我攞只脚咧咁样向后揈出去啊嘛， 之后爆胎。 唔系啊，只脚冚到嗰条柱，砰一声，哇痛到！ 你又嚟？ 点解你 话手术嗰度啊？ 系啊， 哦，咁你 会乱啲 脚位啊？落车 啊？冇事啊，就咁换个假脚咯。 再做多次啊！佢嘅同情心好多年用完 啦。你唔觉得我 positive 咩？ 系啊， 冇事，你冇 咩就系冇事。 你冇事。冇相信，同埋你咁逃亡，我觉得你好浪漫啊！咁同埋我就觉得就你直接换只假脚咪几好啊？ 有冇哼亲先最紧要？ 有啊， 真又要去翻个 clinic 噶， 唔使担心又有啲咩嘢啦。 我落咗去咧，就摆下摆下， 系， 因为哇真系好痛啊，同埋咧坐完个电单车咧， 阿叔有冇喝翻？ 有啊， 嘛， 唔系你系咪饮醉酒啊？林叔，你是不是喝醉啦？ 你系似噶， 我真系似，因为真系摆下摆下晕啊，惊啊， 跟住咧。 跟住咪俾錢走啦，完咗咧就係我想講，真係太凍，凍到我咧。 所以呢個故事教訓大家記得要著多啲衫。 係啊， 呢個故事教訓大家嘅就係其實你要北上，你應該係要做多啲多 天氣 嘅 手札 係㗎。係啦，譬如可能做定一啲嘅準備，你可能你其實如果咁樣嘅話，你應該係要著一件風褸。 嗯，係啊， 係防水嘅風褸。一定要帶。 同埋大家有冇用暖包啊？呢幾日 冇， 有冇諗到咁樣？ 不至於用暖包。 你會啊？ 要話要做嘢咧，户外咧著嗰啲衫又比較單薄咧。 係喎，你啱啱做完嘢。 係啊，單薄好似唔係你。係 啊，你有冇俾幾個？你有冇俾幾個你嘅拍檔？ 佢咧即係我哋咧嗱，講下啲即係講俾聽眾知先。 因為嗰陣你曾經提示，你提過大家你會有個咁嘅户外嘅演出啊嘛，教大家做手語啊嘛。 就教得。 但嗰日係好凍同埋陰陰凍 嘅時間，咁就大概我諗嗰日跌到去十度至十三度。 你 後 屘搬咗去黃。 单位数字 系啊，因为嗰日又落雨，咁所以咧本身就话原定喺第一日喺尖沙咀海 文化中心啊嘛， 系啦，文化中心就转咗去旺角嘅市中心，但系都冻嘅，咁我就可以长衫长裤着樽领衫啦，咁 你 个女拍档咧就短衫 沙衫啊， 咁大家都黐到成个背脊都系暖包咯，咁所以如果怕冻嘅人士，暖包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系嘅，同埋就要黐啱一啲穴位，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嘥嘅， 颈 系啊， 黐边度啊？ 黐落我哋个涌一足咩呢个后尾枕后边啦，同埋咧就系你个肚脐下边啦，同埋咧就系膊头都系腋下两位两个位，咁呢啲咁嘅位嘅话，如果你黐中咗嘅话，就当然唔系直接黐落我哋肉度啊，你要隔住衫啊，咁其实系会暖好多嘅。嗯，真系我完。 有 额头啊， 额头，额头嘅应该冇， 你应该黐额头嘅，你 发烧嗰啲就， 你搵个额头黐住阿叔个背脊就会暖啲，我相信。 咁你而家都冇事啊？ 冇事 啊，你而家都系啊，你而家都唔系话即系甩皮甩骨咁翻嚟啊？我不嬲唔得啦，系 啊， 都唔系甩皮甩骨啦，个肚腩仲喺度， 啲膏都冇消化到， 所以就冇乜事啊 ，OK 啦，系咪先？ 我其实终于知道佢个肚腩有个功用，就系冻嘅时候个肚嘅嗰个位置冇咁唔会冻亲个肚仔。 会唔会噶？我唔知啊， 应该系啦。 嗰个大暖包， 咁多脂肪喺入边， 哦， 隔热噶嘛，内寒啊嘛， 哦，都系嘅， 游水仲浮添， 系啊， 冇错，仲要系包住啲， 所以可以 包住晒啲。 冬天可以唔使减咗个肚腩， 保住保住 ，keep 住 keep 住，保住佢 啊！哎，早晨早晨啦，今日又会有马老师嘅学古文啦，熟女关注组咧。 今日系讲乜嘢啊？ 今日讲全合啊！ 哇，好应节啊！ 大家都以为我是一只爱干净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能讨好。抓老鼠的事情留给别人去烦恼，恐怖的东西我最感冒。大家都以为我是一只有点懒的猫，只要能吃得饱饱就懒得再东奔西跑，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想去烦恼，爱爱心心的睡我的好觉。不只是空空的猫，不只是坏坏的猫，还是一只只喝可乐的猫。只喝可乐的猫有点骄傲，我的想法不在一边。 喜欢让人又爱又恨，又气又烦恼。饥渴渴乐的猫讨厌无聊，更害怕有人在我耳边唠唠叨叨。饥渴渴乐的猫有点傻，当我听到音乐就 我哋有烦鸟圈嘅呢一首歌，星期一嘅早上10:29，听紧香港电台大台风骚浮人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84%。先听听10:30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呢个节目，千祈唔好行开啦！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日前宣布，本港今年将举办超过150项盛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而家多数旅客都是食买玩，本港要加入新活动，包括一些传统节庆活动，均有助巩固旅客数目。他認為不論長遠、短途甚或過境客都好，每個旅客都能夠推高本地生產總值。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指出，為舉辦盛事定下 KPI 關鍵績效指標重要，以量度有關盛事可帶來多少海外遊客、逗留多久、政府未來是否可定期做或再做大啲等，不是只看活動數目。他又說，去年訪港旅客大約3500萬人次，如果扣除即日來回客量，認為本港仍要努力。美國總統拜登表示，駐扎在約旦東北部靠近敘利亞邊境的美軍遭到無人機襲擊，造成3名美軍士兵死亡，多人受傷。拜登說，美方仍在搜集和襲擊相關的訊息，但美方認為襲擊是由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受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發動，美方將追究相關人士的責任。美國中央司令部之前指，襲擊造成3名美軍士兵死亡，25人受傷。有美國官員透露，襲擊發生後有至少34名美軍人員因可能遭受創傷性腦損傷正接受觀察，部分傷者已經撤離。約旦譴責這種恐怖主義襲擊，並表示正與美國合作，以確保邊境安全和打擊恐怖主義。 巴西一架小型飞机在东南部坠毁，机上七人全部丧生。一架小型飞机当地周日上午从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起飞，消防说飞机在空中解体之后坠落米纳斯吉拉州。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矿业城镇，消防发现机上七具遗体。负责事故调查的警方说，事发时当地有强降雨。芬兰总统选举九名候选人都未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得票最多的两人将于下个月11日进入第二轮角逐。司法部公布的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来自国会第一大党民族联合党的候选人前总理司徒布获得27%的选票领先，前外长哈维斯托紧随其后，得票接近26%，两人将在第二轮投票决胜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和暖及潮湿，日间天色明朗。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98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368.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54点，跌10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84.2升过四；恒生中国企业54.8升5.2；药明生物23.95跌6；阿里巴巴72.8升过9；盈富基金16.27升0.7。比亚迪股份184.9跌5.3，香港交易所247.2升3.2，中国海洋石油14.88升3，中国平安33.95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15，日元148.17，瑞士法郎0.864，加元1.345，人民币7.182，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6079点，升328点。港金报18840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23.59美元，卖出20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讲最挤塞的地方就是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落返启祥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龙翔道要经观塘道去返伟业街仍然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意外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再重复多次，就是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落返去启祥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咁而家太子道东啦，去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噶。咁所以运输署咧提一提大家啦，咁而家咧想由龙翔道去观塘啦，同埋伟业街天桥去观塘啦嘅巴士服务咧会受到影响噶。咁市民咧可以考虑啦，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包括系港铁嘅。咁啊留意翻车龙都非常之长噶。咁而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啦，同埋太子道东去观塘排到去彩怡花园。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龙翔道公园，即系入去思瑞之路嗰个位啦，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仍然系受伟业街嘅天桥意外影响，都系挤塞。咁另外啦，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咧近碧街啊。就是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管道裡面快線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經清理好了，車龍未消散的，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著碧街。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暢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就接近康莊道橋面。西隧的九龍入口呢都是擠塞，車龍排到去民安隊總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就在石門村。路面情況在九龍區三號幹線，即是西九龍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青沙公路，過了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少少㗎。 另外啦，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太子道西的支路呢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雨晴轩。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啦，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话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仲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十点大八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经常有时咧睇一啲嘅新闻啊或者文章咧话咧，猫咧会送礼物俾佢主人嘅。不过咧系送一啲咧佢好唔中意嘅。阿杨有冇睇过呢啲新闻啊？ 我听嗰个故事系条只猫送一条鱼俾个主人，但系个主人会觉得点解送条鱼俾我啊？ 啲鱼都好啲啊，佢系会捉啲老鼠仔啊咁样俾献俾个主人嘅。嗱，送礼物嘅咧同收礼物嘅咧，好多时咧都不同嘅想法。咁啊，日本有个人妻咧就分享咗嗱，女性同男性咧。收礼物同送礼物个睇法更加唔同，好似地球同火星嘛，人哋话咁咧，呢个太太咧忽然间有一日咧，个丈夫咧好容易中之咁送一个盒俾佢，一个纸盒。当时咧佢就谂啦，因为一个戒指咁长，细细地嘅盒嚟嘅。当时哎呀，阿老公咧终于可以识得买只戒指送俾自己啦，咁嘅样。 你有冇试过啊？你 有。我唔系送戒指， 系咯， 我系有一次 咧，送手镯嘛， 系啦， 跟住佢唔中意嘛， 佢啲嘢我哋全部知道， 知道晒啊，系啊，系咯， 即系冇啦，即系送完个手镯之后就， 所以佢会对于呢一个新闻好特别有感咯， 系啊， 你明白？ 手镯之前 系咪想攞出嚟平反？嚟，Michael 打我攞出嚟，我帮你平反， 系啊， 嗰个手镯系专登订嘅，同埋上边咧系有。佢嘅名嘅，我有誠意嘅， 有冇刻埋你個名入去啊？ 有噶，係啦， 就係咁 出事啦， 就係咁就衰咗啦。 係啊， 送禮物嘅精結就係唔好以為自己中意嘅嘢對方就 中意， 你係一定要捉到佢嘅心意。 冇錯，千祈唔好咩 love you 啊嗰啲。 冇錯，千祈唔好。其實女仔簡簡單單，你只需要一條好精緻嘅，不過係名牌子嘅頸鏈嘅話，或者係手鏈嘅佢。已经好开心啦， 简单 唔好搞咁多嘢，系啊，唔好搞咁多嘢。 Kevin 大师， 最好就系粉红色盒嗰个，粉蓝色， 系 粉绿粉蓝，系啦，嗰个色嘅就冇死嘅， 就够啦。系继续 Michael 打之后咧， 咁咧佢一打开，原来系一个谷嗱谷诶谷花个谷啦，谷石嘅化石。我查过咧，谷石咧就系一啲好似嗰啲贝壳嗰啲钻嘅嗰啲咁一个贝壳嘅化石 啦， 系啦。咁仲要呢 唔係要對方鍾意。如果對方係鍾意收集化石嘅咁佢應該 OK。 原來佢老公係好鍾意收集呢啲嘅谷石啊或者啲特別嘅貝殼。 頭先我已經講咗啦係咪以自己嘅喜愛嚟去買禮物俾人。 擺落個魚缸度啦。 系啦， 摆落个鱼缸， 系啊，嗰啲装饰石头啊嘛， 咁可能对于个老公嚟讲咧，呢个系好珍贵嘅，甚至系一个最 collection 里边嘅最靓嗰嚿。 可能佢自己都唔舍得攞出嚟送嘅，但系为咗老婆算啦，我攞出嚟。 系啊，但系老婆觉得我嚟做咩咧？即系咁样，佢啱嘅，即系有时送嘢咧，即系谂下我中意嘅嘢，等唔等于佢中意咧？ 一定唔等于啊嘛， 系啊， 系啊，一定唔等于啊嘛，所以你咪就系要平时你要留意佢讲嗰啲乜嘢咯， 中意啲乜嘢咯， 系啦，唔系佢一定会讲噶，就话啊呢个呢我真系好啦，嗯，咁跟住嗰啲咧， 停咗， 即系其实下一个如果你买俾我就好啦，咁下山呢一句嘅，咁如果你突然之间你买一啲咁嘅嘢俾佢，佢就会好开心，因为佢会觉得就系啊，其实你 系 留意紧我每一分每一秒， 但系因为佢个盒太精致啊，佢个落差太大， 系系， 哇，钻石啊已经去到， 因为佢脑里边已经假设咗系某啲嘢 啊嘛，或者好名贵嘅。点一跌 跌翻落个化石， 跌翻个化石。啊，爱情嗰件时候，你有冇送过啲好精致？ 有啦， 又系大波唔中嘅 红网球嗰啲算啦，红宝石嘅戒指 啊，系咪真噶？ 我喺信用卡嗰啲 N 年前咧，信用卡嗰啲咧 ，OK OK， 明啊明啊明啊， 即系原价五千得噶。$820 啊！知啊知啊知啊，系系红色嘅宝石咯，但系唔系红宝石咯。 佢坏红色嘅宝石， 咁红宝石都分好多卡士嘅。 红色嘅宝石差好远啊！ 系啊，我买只戒指，谂住哇正， 仲要$888。 但系你自己觉得啱唔啱到货先？即系嗱，你自己望落去， 我觉得靓嘅， 都 OK 嘅， 靓嘅，系啊，咁啊送俾佢。 系咪可以 check 得翻个价钱先？即係如果佢要 check 嘅話，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要 check 唔到嘅， 冇得 check 嘅。 你 A 鋪頭48000，B 鋪頭可能3200蚊， 睇落去差唔多。 係啊係啊，送俾佢啦，佢 你用咩方式送先？盒即係又係咁，精精緻緻咁樣， 好精緻，包好曬，好開心咧！打哇， 哇， 好 多隻啊， 好 多隻王子啊， 我幫佢戴啦。點個戒指送得滯？一大一睇， 即係點啊？唔啱個 size， 梗唔啱啦，係啊，咁咯。所以有時呢啲， 你買之前你唔自己度下佢個手指 size， 有得度噶喎，其實。 我知啊，但係一度佢咪知咯， 就估到啦， 係啊。 你梗係唔係攞手指嚟咁樣度咩？黐線！ 你攞佢戴開嘅戒指， 嗰就係冇戒指啊。 咁樣你都要諗下啲巧噶。 你扮曬嘢喺行個公園話，我織個用條草織個戒指俾你。先 系啦，呢个都系巧，呢个都得，呢个都得。 马老师你系编剧嚟噶嘛？ 即系睇下就哦，原来系咁样啊，哦 OK 啦，咁样啦。 我嗰阵时唔识三位啊嘛。 你点止唔识我哋三个啊？我觉得就喺个直播室里面，着咗有两个男士，其实都唔识送嘢俾人噶。 你咧？ 系咪啊？好啦，我哋听下小杨杨啦， 有冇 试过令人失望嘅礼物？ 有啊，咪中晒招咯！我咪上次去北京度买咗个新潮牌俾大家咯。咩唔記得咗啦咩？ 我哋唔係講 生肖， 有啊， 唔係講呢啲，講女仔嗰啲 女仔啊， 都係啲戒指啲飾物咯，都係。 其實戒指真係你要度得好好先得，同埋你好似阿生話齋，你又唔可以俾佢知喎。 係啦，同埋你點樣講咧？唔同性別即係睇嗰樣嘢啊，即係譬如有時我覺得啲 accessory 我覺得靚嘅，但係對方話嚇靚咩？係男同女個。差異係好大㗎， 係啊， 都唔係我個 style 嚟嘅， 係啊，即係你覺得係覺得靚。 你女朋友，你應該知道佢中意啲咩㗎嘛？ 唔 係 嘅， 即係佢可能中意啲好夢幻少女，即係明嘛？ 即係有隻貓嗰個牌子嗰啲。 輕微嘅，獨一無二嘅，我哋都知。 你咪留意佢平時戴開邊類咯。 嗱 ，OK， 嗱，楊楊就如果假設阿 你 女朋友， 佢仲 衰，朋友 佢 仲 係 戒指， 仲係 戒指 衰。冇啊！我諗起就好驚啊！ 戒指， 我諗起上次送個新潮牌。俾大家，大家话，因为你送个牌俾我做乜嘢啊？ 唔系啊，而家我哋言归正主，嗱，李丽蕊系我哋嘅女朋友，要送一只戒指，指定系戒指啦。我会 送咩？我哋分别会送边个 style？ 我会送一个简单嘅细细粒嘅石嘅钻石戒指， 我都系 银色嘅， 或者一系就。好簡單有寫嘅，因為咧好似馬老師呢啲咁樣，乜都冇嘅，純粹一隻銀嘅戒指，不過有少少貨女仔嘅，或者可能嗰啲嗰啲上面咧會有啲嗰啲 pattern 咧，可能叫鐵線咧整到嗰啲。 李麗蕊，俾我摸下你手，你冇戴，你係咪從來唔戴？ 今日冇戴，我從來都有戴嘅。 從來戴嘅， 你就當送只戒指俾佢。 唔係，使估兩樣先，你係中意有石定係中意冇石？ 你冇石，冇答，你答咗咧咁。 係啊， 仲剩翻你啫，仲翻你啫，剩翻你啫。 嗱，其實咧，我以前咧我自己嚇。我又讲我自己啦，我自己买过一啲戒指咧。 你讲先，我边个啫？ 唔系，即系你话我唔可以用我嘅爱好 apply 到你度嘛。我覺得有啲戒指咧，石當然好啦，石即係係一般傳統女仔會喜歡嘅。我頭先本來第一個諗法咧就係有一粒石喺個戒指上邊嗰啲啦嚇，但係佢頭先又話。你係咪就係想送呢啲啊？ 佢就話細石， 細只嘅，細只嘅，細只嘅，跟住一粒係咪？ 我就本來諗呢個啦。咁、我諗啊，其實以前有啲戒指好得意嘅，譬如例如咧，佢係比較粗啲嘅銀戒指嚟嘅、但係上邊咧，佢啲石咧係好得意啊，可能係一隻眼或者一個貓眼石，即係一啲唔係普通嘅鑽石咯，係一啲得意嘅，可能係 marble 嗰啲。 你唔中意貓眼 石？我諗我見過， 最後機會， 你自己 最後唔係等陣，最後機會， 最後機會咧， 我要奪取阿邱嘅放 心。 OK， 銀黑銀嘅戒指， 咩銀黑銀啊？ 黑銀嘅戒指， 黑咗嘢， 唔係黑色 啊，黑色嘅銀啊， 係啊，即係呢個中間黑色嘅 銀 咁樣。 啊，呢個可以啲，但係係幼定係粗噶？OK， 幼 好似呢啲咁样嘅，幼嘅 ，OK， 你最后宝飞， 阿超嚟啊，超嚟啊， 好难估，佢好腌尖我咯，佢啲口味， 唔系个个女仔都系， 好易嘅啫，好易嘅啫，你哋有人差唔多噶啦，已经系啊， 正式啊 ，OK， 正式啊， 好得，既然敢起就算啦， 你成日都先杯 the best 啊， 你保唔保飞啊？ 我绝望， 系啦，嗱，其实好简单，如果你送俾我嘅话咧，我要戴喺第二只手指，或者系戴喺手指公，咁其实系一条咧粗啲嘅，即系好似你呢一只咁样嘅话，咁跟住咧就可能粗少少嘅，你摆喺呢度就已经 OK 噶啦， 银戒指， 银戒指， 咪就系咁咯，我咪就系话正式咯。 但系如果你话你要送石嘅话，唔系喺出边，个石系镶喺里面， 点解啊？ 靓咯。 哦，箱 喺里面，箱 里边 系啊，唔系突出嚟嗰啲， 冇错，唔系突喺出边嘅，喺里面嘅，即系你咁摸出嚟嘅时候，你先见到嚿石喺里面。 哇，我觉得我自己都啱啱地啊，我正式啊嘛，送 正式， 听日买， 系啊，即系我要粗嘅，我要粗身嘅，系啦，就 你 哋全部都话你要幼身啊嘛， 细到咧要攞支黑笔纸住赖写， 粗咧我都估到嘅，我估佢中意戴粗身嘅啲戒指，但我估唔到佢粒石咁样兜喺入边， 因为我冇见过你戴突出嚟嘅石噶系嘛。 我有一粒，嗱嗰一粒又系真系好奇怪嘅，佢系贵嘅，咁但系问题系佢就系幼嘅嘅幼嘅，你见我戴过嘅，系订婚戒指，咁其实就有一粒好细好细好细嘅石，但系点解佢会靓咧？因为佢系一完美嘅石，你明嘛？即系其实嗰完美嘅石，咁所以嗰粒嘅话又系好靓。 点解为之完美嘅石？ 完美嘅石就系你睇佢其嗰卡数啊，系啊嗰啲咁嘅嘢啦，系咩石咯咁样咯。 小杨杨，其实真 系 好难， 好难啊！真系， 我都觉得系好难。放弃， 所以送咩俾人啊最好啊？送嘢食俾人最好，食完就算，唔好咁麻烦。 我发出嚟，咩都冇， 好烦，我都觉得系女人。Though we'v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Dreams every day.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心太远。有人话心远嘅人就系无福之人，心远看似豁达，实则愚蠢；看似善良，实则懦弱。心远同埋唔好意思，只会消耗自己。适当地间中嘅薄情，先系生存之道。心远嘅人睇上嚟比较好讲嘢，实际上内心系毫无主见，冇原则，唔懂得分辨是非，唔懂得拒绝人哋嘅无理要求。心远嘅人睇上嚟比较善良老实，中规中矩。其实呢种人系比较懦弱，遇到问题唔懂反抗，唔懂保护自己，最后冇办法之下就系哑仔吃黄连，有苦叫不出。一个人心太远，可能就会变成无福之人了，因为你的心远会害到自己，会令人哋得寸进尺，最后令自己的尊严底线都被人践踏。在这个世界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丛林世界的法则依然存在。所有的动物为了生存，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看家本领和武器，当遇到敌人来袭，有自己的保护方法、逃跑方法。人活着也应如此，有幸来到这个世界，那对于每一个生命的本质来讲，活下去就是生命最基本的任务。人为了生存，太过于老实、太软弱、太善良，容易被人欺负、被人利用。为了有更好的生存，我们应该好像动物那样，让自己有灵有觉、有风有望。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适当的时间亦都要保护自己先得。人无论在哪个面前，只要你不欠他的，就没必要唯唯诺诺。你的软弱会令对方更加看不上你，心软和成日说不好意思，只会害到自己。活着任何时候都不是任何人可以践踏你，不是任何时候值得你心软，不是什么人都需要善良对待。对于好的人，我们当然要好，对于不怀好心的人，适当地应该让自己的善良长出锋芒，做回一个不好惹的人。理性的对待人和事，理性的生存，你才不会经常吃亏上当，被人利用。有人说吃亏是福，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不是人人值得你天天吃亏，天天退让。由今日开始，不要心太远，好好活着，维护自我尊严，保护自己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你懂得这个道理没？ 为自己想想未来，你 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 任贤齐嘅呢一首《心太软》，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围啦。翻嚟我哋就有呢个估下估下估下学古文咁，今日咧讲全下 全下过年啦， 过新年又可以大饮大食， 系咪好耐噶啦？已经有全下呢一样嘢，好紧要嘅，其实全下 啱啱个意头啊， 系啊，唔可以乱摆嘅，你知唔知啊？我有一年乱摆， 你摆咩啊？ 我就将一个好大好大嘅煲啦，一个好大嘅煲，好大嘅碟啦，跟住摆到乱七八糟，跟住。嗰一年，人間話俾你知。 大家好，我係 Sam 虛。只要樂觀闊達，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諗，保持平常心，處變不驚，用鬆容嘅態度去面對命運嘅安排，就應該算得係化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早晨，马老师早晨， 马 老师早晨，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你今日就有成个利是封咁样，话咪想送自己俾我哋。 今日已经系旧历十九啦， 哇，好快 呀、 啊啊！ 我都仲未大扫除啊， 仲未准备定系仲未准备？你唔使啦，由佢。 二廿八，二廿八洗邋遢，你留翻佢做啦。 系啊，咁啊讲咩咧？就系、是、全盒。 嗯、 哇， 全盒系咩意思啊？ 好多嘢食， 全部都有嘅盒。 仲有咧， 过新年， 团圆， 多嘢食。 吉利 丰收 系咩啊？ 全盒啊，齐齐整整， 十全十美 啊，啱啦。标准答案 乜都有， 系十全十美啊，即系有十样嘢喺里面要有。 唔系，系啊， 即系 perfect 嘅意思。 系边个全咧？ 全部个全咯， 系啦，全部个全， 十全十美个全咯，安全个全。 全部错晒， 可唔系嗰个全？ 全个全 都唔啱， 全 一个好 传承落去嘅全， 我知， 唔系。 水泉个泉 系啦，水泉个泉啦，白字跟下边个水， 仲有边个泉啊？ 系咯，仲有边个泉啊？ 系咪传传统个泉啊？ 好彩你哋有我呢一个老师 喺度 教识你，唔系的手边。 做个赞成个赞。 哦，呢、這个全合式呢个字啊。 系啊， 哇，好深啊。 真系呢个全合咩？ 系啊，全 咁呢个字系咩意思啊？ 啊，问得好。 普通话字，赚钱系咩意思？ 赚赚钱， 赚钱 系啦， 系咪？ 存钱就系呢个存，其中一个存。佢系即系拼凑啊， 存钱意思系存款嗰个存啊。 嗱，两个存都有意思嘅喎，存钱我哋成日话啊，存折存折就系我哋平时用开个存啦。咁亦都有用呢个存嘅，呢个存嘅存钱有咩意思咧？大家 赚钱咯，好似话斋赚啲钱翻嚟咯。 诶，呢个存系直情系 搵银搵银， 系啦，诶，阴啲阴啲暗地里咁样存。 咩叫阴啲阴啲？ 即系你存咗都唔可以话俾人知。 积少成多， 佢唔系啊，佢意思即系静鸡鸡咁样储嘅，系咪啊？ 你做乜咁需要静？ 唔系，因为呢个字普通话系咁解噶， 赚啊嘛， 赚钱。 即系净鸡鸡， 或者佢赚人哋啲钱啊？意思系嘛？ 自己收埋咩？唔话俾你知， 即系 cap 水。 我唔识啊， 我粗皮。 唔需要你学埋啲嘢，加埋啲嘢咁啊。 咁佢个存存啊嘛。 原来系咁样 嘅 系咪？ 唔系呢个存嘅存钱咧，其实意思咧就系话，诶，譬如话我想买模型，我就为咗呢个目的，咁啊， 即系有目的 就 储 钱，系啦。如果是平时我哋用开嗰个存咧，即系存折个存咧， 只系存钱啫， 剩咗落嚟啦，有啲钱啦，咁啊存。 即系呢个系有目的地储钱， 即系你可以简单啲咁样去理解啦，系存合咯。大家 我唔想简单，我想深奥咁理解呢个字点咧？ 只眼灯好大， 问得好，你去我哋嘅进阶课程班啦。 好啊， 呢个系入门班。 OK， 咁但系呢个字点解落咗去存合嗰度嘅？ 因为根本呢个存合咧就系嚟自呢个字先嘅， 哦， 所以呢个存合都系有目的嘅， 冇错啦。咁另外咧，其实存合之前咧就有两个名 嘅，即系唔系叫存合嘅， 系啊，佢其实咧存合本身前置咧就系话一个装饰物嘅盒，装饰物嘅盒。咁啊，古时咧装饰物嘅盒咧仲有两种，一种叫捧盒啊， 捧啊， 系啊，捧盒你估下又系点噶啦？ 捧捧住嘅个盒要 系啊， 有病嘅。 冇病， 咁啊绑住系咪即系 个位系绑住唔热嘅？ 系咪即系绑嘢嗰个绑？ 系啊， 绑 啊！我啲可以摆 microwave， 叮！ 我以为你话可以摆 microwave， 原来有个 microwave 就叮啊！ 绑 系 摆首饰嘅， 我知有只脚嘅，有只脚嘅， 冇。 有啲咪有隻腳咁樣擺生果噶嘛？ 係圓形嘅，就冇病嘅，所以就叫 捧。 係啲仆人捧住俾主人食嘅時候嗰個盒。 係啦，咁另外如果有病嗰個叫咩盒咧？ 病盒。 病 盒。 有病盒咯，咪 病埋自己一 有病捧盒，叻盒。 同佢个病字有冇关系？ 有拎盒啊！ 咁你有个病个 动作叫拎啊嘛！ 我哋有听过噶， 系啊！ 你都冇听过嚟 拎？系啊！有冇听过？即系我哋有冇听过噶？ 哦， 系啦，呢个咩盒？ 呢个 我知，黑盒。 系咪一个动作嚟噶？第一个字？ 系。问得好， 提盒咯， 提啊，系啊。 真系啊！ 真系 佢头先咪讲个提盒， 佢 有啊， 拎 啫， 佢系拎啫， 拎啊，我系拎啫， 你 系 拎啫， 提盒就系有个柄嘅长形嘅， 就叫提盒啊， 啊就叫提盒，就系攞住啲嘢， 即系有捧盒同埋有提盒， 仲有全盒， 即系 全盒就 头 先嗰啲咁样，一个盒里面有好多细细格嘅， 冇错啦，你觉得佢哋呢个全盒过年嗰个啊吓，系单数好啲定系双数？ 双数好似成双， 里面嗰啲。 系啊， 总共有 几多格？系啊，几多格？ 系啦， 单数。 系你 吓？点解嘅？ 佢撞，因为你哋两个话声 单数嘛， 系啊， 全部买晒。 咁有咩？有咩？ 应该系单加埋中间嗰个， 全部都系要单数为之吉利。 搞笑， 点解啊？ 嗱，点解啊？嘛，因为佢哋觉得咧，单数咧，响佢哋嚟讲咧，就系一个好吉祥嘅。 佢哋系乜嘢啊？喺 即系古时啲人以为啊， 单数反而系吉祥， 双数咧就系皇帝用。 哦， 咁唔系吉祥，系唔敢用皇帝嗰样嘢。 都系佢哋都系觉得吉祥啦，即系好啲啦。O K， 即系就庶民嚟讲嘅话，单数系 吉 祥嘅， 皇帝就系双数。 但系你个庶民要 我识写啊，咁写嘛？ 系啦， 阿姐冇咗个语，冇咗落。 嗱，你都有摆啲 以后都试啊，今日。 糖冬瓜、糖莲藕， 总之系甜嘅嘢咯。 糖 金桔、 瓜子、金币、 好头好尾边一样嘢系代表好头好尾？ 好头好尾 嘢嘢 唔系佢摆喺个存盒里边。 低老陈，你有冇新年食过存盒啊？ 我知莲子 条鱼， 好头好尾啊！ 莲子 错，唔系莲子。 有冇噶？我哋而家个存盒系 有 个瓜子， 唔啱。 好俾提 几多个字啊？几多个字？ 三个字咯。 哦，都 糖冬瓜 莲藕， 佢又撞啱。 糖冬瓜， 糖冬瓜， 哦， 有头有尾嘛，成条 咁莲莲藕个有头尾啦， 中间穿咗窿噶，莲藕好多个窿噶， 呢个 细路仔 冇咁白， 啱啱 闹细路长啊！ 我即刻磕佢个头，好嗱呢个 磕咗啦，头先就攞粒鸡蛋磕咗我头啦。 又真系啊！ 系啊， 好嘅，好啦，好啦，好啦，马运亨通， 马运亨通又系咩食物？ 马仔，马仔， 错，就系全盒。 马， 其实而家摆乜都得噶，全盒。 系啊 ，OK， 大定大定细噶。 马蹄，马蹄， 马蹄，唐马 蹄，唐马 蹄， 系咪啊？马 蹄，啱啦，啱啦，好。金玉满堂又系唐乜乜？ 金币唐乜乜啊？ 金玉满堂啊！唐乜乜？ 金玉 唐 莲子 唔系 唐爷子 唔系 唐 得嚟嚟去多几样啫 嘛？莲子爷子咩啊？ 咪三个字咯，唐乜乜咯？ 唐不甩 唔系？ 你话咩话？金玉满堂啊？ 系啊！ 唐金金吉。 系啱啦， 糖金桔 或者系糖金笋都得。 其实呢啲嘢冇人食噶，我真系冇食过呢啲。糖乜乜 金 桔 有啊， 金 桔 有 啊， 金桔都有。 因为成日觉得好污糟啊，系咪啊？你真系个个揭完又个攞，佢又唔系独立包装， 嗯， 少污糟啊。 系啊，唔好理佢啊，下个。仲有咧， 三代同堂系糖乜乜， 三代同 同莲台莲子 莲藕 又唔啱， 唔啱。 吓！ 三代 唐Aristocrat， 山底土糖， 我哋有冇噶？我有食噶， 有。其实头先你噏过噶， 莲藕、 唐椰子， 唔系 椰子咯，椰子 讲过， 讲过， 系啊，唐椰讲啊，唐椰丝啊，你都系 哦，好啊， 系好， 唔系啊，嗰三样嘢我其实你都一样味， 异果已经 系一样味嘅，其实都系 嗱 ，OK， 有一样嘢过年食物， 嗯。 有呢个财宝天子斩路斩路头角嘅系乜嘢食物咧？ 角仔咯。 啊，我真系聪明喎， 犀利喎， 系 OK 嘅真系。 我成日食嘢啊嘛，新年 角仔啊， 角仔， 角仔做个 斩路牛头，做 讲咩话？斩路咩话？ 斩路 斩路， 你叫我讲多次都讲唔到。 我哋重温翻， 重温翻，好似唔系自己嚟嘅，你有冇呢种感觉？我心嚟一嚟， 其实系有有嘢唔关你事啊，唔关你事。 即系讲， 喂，走开， 唔好听，唔好 讲，讲啲冇用， 做句啊，你唔好炸地下。 斩路头角， 唔系新年食角仔，快啲生多几个仔。 斩露头角， 斩露头角， 算啦，老师佢啲 quota 用晒啊，啲 quota 用晒。 咩啊？喂，生个仔唔好咩？有咩唔 好 啊？ 好， 嚟啊！ 哦， 咩嚟啊？ 继续 啊！ 继续啊！意思啊？ 喂，你咁样同老师 讲，唔系点啊？ 喺边塔翻老师啊？我交学章奖啊， 交咗学费噶嘛？ 系啊。 OK。 仲有冇啊？其他嗰啲？ 有。 系。 黑瓜子咧，其实本身咧唔好嘅， 唔好摆落去系咪？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 因为佢颜色， 因为佢黑色， 唔系仲 同埋瓜瓜声， 因为佢咸。 咁唔系啊，红瓜子都瓜瓜声啊，系啊。 因为佢黑色，因为佢黑色， 唔啱。 因为佢太大粒， 因为照啊， 点样照啊？ 黑色啊嘛，系啊。 系啊，你摆到其实都几唔好睇啊，同埋食完之后，嗰啲脷会损嘅，有冇发觉？ 系咪？嗱，唔系佢有啲唔好嘅意思系类似 黑黑声嘛，黑住晒， 咪话就黑色咯。 唔 系啊，黑瓜子 系咪黑？ 同佢嘅味道有关， 同佢颜色有关， 颜色有 关。但系佢系好负面噶嘛？ 系啊， 唔系嗱，黑瓜子系负面啦，但系你确咬咗佢咧，又变咗正面啦。 哦，即系破咗佢啦。 系啦，冇错，类似咁嘅意思。 黑瓜子唔好嘅意思系咩啊？系咪因为 咩啊？ 黑色应该 黑 仔啊， 应该摆黑色喺度，唔好摆红色咯。 唔系你红色都系 cock 咁，咁就好啦。 但系 cock 咗啲好嘢走嘛， 任你噏嘅啫嘛， 任你噏啦、 啊。你将好啊好。 红瓜子咧，其实咧就系我搲银啦，系人都知啦， 勾银勾银啊嘛。 咁黑瓜子咧，好多人都唔摆入去噶嘛。 唔、 哦、 系我摆噶， 诶唔系啊，另外有一兜噶，好多其实另外一兜唔会摆全盒， 但唔会好少人摆全盒。 系咩？系 啊，因 为 佢哋觉得 唔怪之咁啦。 嗰样嘢系唔好嘅代表，两个字系唔好嘅嘢系咩咧？ 黑瓜子唔好嘅嘢，回运， 类似咧，其实系解辛酸啊，即系黑瓜子觉得好辛酸啊。咁点解咬黑瓜子又变咗好咧？ 因为你 因为将嗰啲 咬 走 咗去嘛。 类似咁啊，叫乜嘢咧？ 洗走啲衰气咯， 叫含辛茹苦。 含辛茹苦，你要含住佢啊！而家唔含啊， 咬 会噶。 你未剥之前要含， 脱胎换骨。 你有冇试过系咁咬，系咁咬，咬完就一扎咁样食咯？ 就要拨嘅嘢， 拨开胸噶，系啊， 系啊，咬黑瓜子咧就叫做拨开云雾， 哦，变清啲。 咁即系任得你讲啦。 系啊，系啊，你话系。 咁你根本嗰啲意头都系咁嘅意思。 系啊，你帮佢染红佢咪得咯？即系嗰啲黑色嘅瓜子啊。 点会染红？啊，不如你又讲下你嗰个上次。 就咁嘅，系。有一次咧，我就谂住咧，就啊，不如新潮啲啦，咁啊自己咧就买咗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嘅盘，个盘里面嘅话，其实我就谂住，好就系、是、咁样嘅话，就整啲比较系创意少少嘅全盒，全盒通常嚟讲就一个盒里面，跟住你有好多格噶嘛，我就唔系啦，我就一个盘上面咧就乜嘢我自己中意食嗰啲，我掉晒落去， 好似盘菜咩？ 冇错，咁好似你嚟到嘅时候系咪几型啊？其实我觉得真系几靓噶，仲有我嗰个盒咧都系一啲比较即系搪瓷嗰啲靓嘅盒嚟嘅，即系有啲画。 有画 系啦，有 画 嘅 呢个 唔系黑色嘅，有画喺上边嘅系啦，咁、 okay, 觉得几靓啦，吉又有啦，总之你讲咗出嘅嘢都有啦，譬如可能啲瓜子啊、糖啊，全部一扎摆落去，好靓， 哇，好型， 系咪好靓？好靓，点不知跟住就有人嚟我屋企，跟住我讲，佢就全盒系唔可以咁嘅，全盒系应该要整整齐齐，一格还一格，你唔可以咁样嘅。佢就如果系咁嘅话，你今年应该麻麻地。 哇！ 果然今年真嗰日真系嗰一年嘅就比较乱。乱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啲嘢系就又起又落，又起又落，咁即系咁样咯，系啊。 你今年整 真系噶，我都觉得咧，即系新蒸头啊，年初一我自己相信啦，年初一至年初三。你做啲咩呢你嗰一年都係會咁樣。 要順啊，即係佢嘅意思係你要順啊。 開心心。 你啱啱嗰年做過啲咩？你依家咁好啊？呢度又踩我哋。 咩啊？我冇自己。 咩啊？你冇踩你。 喂，你做過啲咩？ 算啦，佢覺得佢踩就踩。 喂，佢覺得你而家好有成就啊！咪你嗰年 上年咧就年初一、二、三咧都去唔同嘅地方，一係就做嘢，一係就拜年。咁又有財神啦，又有好多嘅舞師、舞龍舞師啦，差唔多日日都會一兩場，總會有啲 組 織翻。仲要係走去摸。摸狮头又好啦，或者啲狮头特 摸财神 啦，冲埋嚟呢度俾你摸啦，系 啊, 啊，又黄狮啦，又粉狮啦，就咁 咩 都 有 啊，你啲粉 狮 都有 啊，系啊 ，fans 啊， 系 啊, 啊, 啊，所以见到粉狮又摸下个头， 见到马老师又要摸， 马老师又摸下个头， 有多老师，好啊 ，fan 啊，系啊，其实我都系嘅，唔系你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 系 你做多啲喜庆嘅嘢嘅话，你会冲起自己 啊， 开 心好多。 我嗰年就咁样啦，就同分享完啦。 好嘅， 但系其实我都系觉得好靓噶。 我都觉得系啊， 七彩 缤 纷， 同埋你个盘要够大， 个盘就 系 好大，我就摆咗一张好大嘅木台上面，你咪好靓 啊！好靓啊！再集两幅利是喺度， 冇错，利是都有， 忍过十五先用啦，好唔好？ 真系好靓，我觉得好靓，有吉，唔系有好多好多，你连埋枝叶嘅吉摆晒喺里面。咁但系佢哋亦都话嘅就系，有样嘢唔好就系，人哋要喺呢个传统度攞嘢嘅时候系会点样啊？你要抄啊， 抄有咩？ 抄 啫， 咪 唔系会有啲嘢可能抄起佢咯，唔好咯，捞起啊嘛，又唔得。 嗱，有一种嘅即系过年食品啦，有合家团圆嘅意思，你估系咩？ 团圆 唔系 合家团圆， 全盒喎， 全盒里面嘅， 即系你攞嚟招呼啲零食啦，零食零食， 萝卜糕 唔系， 马蹄糕 唔系， 黄金糕 唔系， 高高高，低糕 唔系糕，系咪唔系糕嚟嘅？ 唔系糕， 唔系糕嚟， 甜噶系咪啊？ 盒 啊，煎堆 唔系。 角 仔，角仔你讲过啦， 年糕， 唔系， 佢唔系糕嚟噶嘛， 干嘅，干身， 干身嘅， 干身， 甜噶， 合家团咸啊都， 咸嘅，合家欢又咸嘅， 唔知哦， 即系有味，开估都话三个字， 系 开心果， 哦，点解嘅？ 因为咧， 因 为 合家开心心 啊，圆碌碌噶嘛，系、啊，所以咧佢哋就会觉得合家都好圆满咁嘅意思，系、哦、啦。 但你擘擘开， 但系开心果裂开噶，而家、 啊、你擘开佢，咬烂佢， 你要门口嚟， 你粉碎呢个完美嘅家庭，啊、 你又开喎你， 你一手一脚造成嘅， 点、啊、解释咧？ 咁衰啊！ 呢个我觉得唔 OK。 有咩开心果咸嘅咩？ 系啊， 系 开心果咸噶， 唔系甜嘅咩？ 唔系， 唔系，唔系， 好，仲有冇？ 有买 有 钱？ 有有。飯盒咧，頭先我一開始講飯盒啦，即係個食物盒啦。係、 嗯， 其實咧佢仲有一個字嘅喎、 嗯嗯， 就係咧個獨字啊，即係木字旁。 嗯， 然後有個買賣個賣。 嗯， 獨咁係 係獨個獨。 嗯 嗯，呢、嗯這個字咧，其實咧仲有幾個意思嘅、嗯，大家估係咩意思？嗯、有既係唔好嘅表面。但亦都可以轉化為好。 個毒係講緊咩？講緊全盒嗰個物料啊？ 唔係，即係全盒另一個名字就叫毒。 哦、叫毒。 咁毒亦都有好多個意思嘅。 係。 係、嗯、啦。咁呢個意思咧，其實有好有唔好。啲人見到佢係嗯好好。 佢個音叫毒，但係同嗰個有毒個毒其實冇動通噶嘛。 冇、嗯、關嘅。係 啊。 咩咯？從個字。 全盒叫毒盒啊！即係嘅意思係。佢叫毒啊嘛，系咪？系啦，就是、初生之道个毒嘛，但系嗰、那个 木字系， 但佢系木字边啊嘛，但系毒字就系牛字边啊嘛，就呢、是、个毒啊嘛。 系啦 ，OK， 好啊，毒啊， 就系卖木咯，就 卖木， 卖木就唔好咯。 唔原先唔好嘅意思系点解啊？ 系啊， 毒啊嘛，孤独啊嘛， 毒你个， 又或者你个人好毒啊嘛， 你就毒， 系咪同木有关啊？ 系啊， 棺木嗰个木系嘛？ 冇错啦，其实就系棺材。咁嘅意思， 哦、 即系呢啲盒啊， 谂多咗。 以前咧，古代咧 就用呢个毒， 系啦。 咁、哦、你就唔好答，即系咩好意思？ 升 官 发 财， 冇错啦，真系叻仔喎、 啊，上、嗯、得多马老师嘅堂，都有翻少少 渣男嘅 口甜舌滑啊！呢啲人， 你做句一分钟， 毒 系啊！ 我突然间要我做佢做咩做？ 你中意啊？ 用乜嘢做啊？ 今日教咁多嘢，你自己试下睇。Free ball。 OK，OK 唔算啊！ 我唔记得你教过咩喎，但系。你求其讲， 佢有讲个全盒个名啦、 啊， 全盒里面嘅意思啦， 系啊，糖莲子 啦， 你讲 糖莲子系嘛 ？OK， 食粒糖莲子，全家都咁开心。 好啊，好啊，好句，好句。 其实佢想讲 happy， 食粒糖莲子，全家都咁 happy， 但系佢知道你唔俾佢， 唔会走 错噶，唔系啊，所以佢就唔啱。 你咧？ 食粒糖莲藕，总之嘅就系年年唔会呕。 好， 我都有啊。 好句， 系 读读到六读读读读到六读读读撑， 作完。 啊，好好， 收货，好嘢。今日课程到此为止， 好，好啊、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去年12月楼价连跌8个月，再创近7年新低。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去年12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12.1，系2017年一月以嚟新低，按月跌幅收窄至近1.4%，是5个月以嚟最少跌幅。去年全年楼价累计跌约6.8%，连跌2年，亦都较2021年创下嘅历史高位回落近22%。上个月中小型单位及大型单位楼价按月分别跌近1.4%同近0.5%，两者均连跌8个月。全年分別累計下跌大約6.7%同大約6.9%。另外，12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187.1，創4年新高，按月升近0.9%，創4个月最大單月升幅。全年租金累計升6.6%，扭轉前年嘅跌勢。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本年度地價收入較預測有差異，但對長遠賣地收入並不悲觀，當經濟好，土地收入就會好。對於社會有聲音要求政府暫緩交椅洲人工島填海，他認為不要重回舊路，不應該在經濟欠佳時叫停各自項目，否則當經濟好轉，社會有需求時就缺乏土地使用。 林明汉豪接受《经济日报》访问时表示，政府在计算未来十年发展时，亦有将人工岛数百公顷土地计算在内。政府绝对有决心推展计划，争取最快明年年底开始填海。他又透露，政府构思借鉴内地以片区模式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大型项目，以整片土地批出几十公顷地皮，由开发商负责平整、基建及发展，工程开支由开发商承担，并在地价反映。中国恒大被高等法院颁令清盘，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恒大早前被债权人申请清盘，一度准备新的债务重组方案。清盘呈请聆讯今早再度在高等法院进行。法官表示，恒大债务重组方案欠进展，资不抵债，最终颁令恒大清盘，下午会开庭处理规管令事宜，并颁布书面理由。清盘呈请人在2022年6月24日申请中国恒大集团清盘，恒大清盘案经多次押后，已经历时接近18个月。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都中途停牌，停牌前分别跌近21%、超过18%及近3%。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今年4月22日实施，政府在社交专业天马台发布有关管制的问与答。当局表示，首阶段不会禁止餐厅使用外卖饮品，例如盛载珍珠奶茶的胶透明胶杯和盖，或有热汤和餐饮等外卖的即弃塑胶容器。在4月22日之后，餐厅仍然可以向外卖顾客免费提供胶杯、胶碗、胶饭盒及胶盖等，但不能提供胶叉、胶刀、胶匙，亦都不能够提供所有发泡胶制成的胶杯、胶碗、胶饭盒。餐厅亦都不能够向堂食顾客提供即弃餐具和即弃塑胶食物容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和暖及潮湿，日间天色明朗。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66点，上升213点，总成交金额50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67点，跌9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84.6升过8，药明生物23.4跌1.15，盈富基金16.31升2.1，阿里巴巴73.1升2.2。恒生中国企业55.1升8毫，比亚迪股份185.9跌4.3，中国海洋石油14.94升3.6，香港交易所248.6升4.6，友邦保险65.2升2.5，建设银行4.71升5仙。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15，日元148.17，瑞士法郎0.864，加元1.346。人民币7.183，英镑兑美元1.27，欧元兑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5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6112点，升咗361点。港金报18880蚊，比上日收市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24.62美元，卖出2025.2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交通意外啦。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落翻呈祥启祥道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唯一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咧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噶。咁重复多次啦，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落翻启祥道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咧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依家有少少车多，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排到曾大屋。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碧街。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入翻思瑞之路啦，近住入思瑞之路啦，比较车多噶。咁依家龙尾咧就近住苏屋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荃景围安贤街咧有水管爆裂，安贤街全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马鞍山路恒安村落斜去沙田、南湾隧道出口去机场，仲有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在马路上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不分心，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我已经大概了解咗展颜同队长之间嘅矛盾， 关键都要靠佢哋自己，特别系青山，有啲说话佢要自己讲出嚟。 队长咁希望同展颜缓和关系，仲有咩系佢讲唔出口噶？ 队长讲唔出口嘅嘢，究竟隐藏住啲咩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唔同程度嘅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嘅人系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啦。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30，风冲快活人。 好，11:08啊，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咁啊分享下最近咧睇嘅电影啦，咁样，咁唔知几位拍档咧有冇睇到呢一套咧两个几钟头嘅一套叫做人物传奇式，叫做 Elvis Presley 啦吓，猫王啊，大家有冇睇到啊？冇睇到， 冇睇呢个。 咁啊，其实睇啲人物传奇式嘅第一个角度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啦，就系睇下啊佢扮得似唔似咧咁样。我相信啦，无论佢系咩嘅名人都好啦。我特別覺得咧，如果你扮演一啲政界咧，可能會易啲，因為咧你只要著翻佢嘅衫，化妝師幫你化翻佢嘅樣，你講啲對白，你做翻嗰啲場合就 O、OK、K、但係你飾演一啲咧特別界別，例如話你扮李小龍，你真係要打功夫咁啊，即係你嗰啲拳風啊、嗰啲起腳啊，似唔似咧咁樣？又或者今次咧 ，Elvis Presley 咧實在太深入民心啦，到底你扮得佢似啫？喺台上你唱唔唱到嗰種唱腔咧咁樣？今次咧揾咗呢個男演員咧叫 Austin Robert Butler， 係一個美國嘅男演員同埋歌手啦，亦都因為呢一套戲咧贏得第80屆金球獎劇情類電影同埋最佳男主角，以及第76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男主角。佢係話自己用咗3年時間去學點樣做呢一個 Elvis Presley 嘅角色。 哇！ 3年，因為咧舞台我自己覺得啦，舞台上佢係演得有70-80%嘅，因為加埋嗰啲燈光啊、暗身暗勢啊，就算暗都唔係亂暗嘅，因為貓王有貓王嗰種嘅 style 嘅，即係點樣暗嗰啲嘅，係啦，咁佢扮得好似，但係當離開咗個舞台落翻嚟做翻佢平時同屋企人傾偈啊，你就會覺得啊，佢樣都係有少少距離啊，你明白我意思啊？但其實舞台佢著翻嗰啲高領衫啊、閃亮。 嗰啲低胸衫咧係好似嘅。咁同佢講咩咧？就係由佢細個時候佢嘅長成啦，到到後來佢點樣俾人發掘啦。到到後來最紅嘅時候，佢點樣因為佢個經理人同佢一啲紛爭，搞到好唔開心啦、濫藥啦，佢太太離開佢啦，到最後喺42歲咧就完結咗佢短短的一生嚇。咁、做佢經理人嗰個角色係非常重要，因為成套戲咧係由個經理人引入嘅，演出嘅就係 Tom Hanks 啦。Tom Hanks 咧今次咧佢係扮演一個光頭大肚腩嘅肥 uncle。咁我睇翻嗰個原有嗰個人物個相咧，好似即係佢完全係用翻嗰個原有嗰個歷史嘅嗰、那個嗰、那個叫 Colonel Tom。Parker 嗰個人咧係扮翻佢個樣嘅，做曬嗰啲肥頸啊，抌曬落嚟啊咁樣，扮得好似。不過有啲人話佢演出就麻麻地啦咁樣。個戲就係講咧，佢經理人咧係好壓榨佢嘅，即係用佢賺佢好多嘅佣金。咁同埋都因為佢經理人咧好賭，爭落賭場好多錢。於是咧，當 Elvis Presley 咧想去世界巡遊嘅時候咧，佢就用好多嘅道理去 stop 咗佢，冇啦，你呢間賭場酒店唱啦咁樣，咁令到佢非常之唔開心。咁套戏咧，如果大家喜欢 Elvis Presley 咧，我相信咧你会觉得特别会啊，原来好多嘢以前我唔知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原来佢嘅舞姿咧，个暗生暗世咧，系曾经一段时间系俾社会上嘅人系抨击得好紧要，话系教坏细路仔嘅。咁所以就算电视台影佢咧，都系净系影腰部以上嘅啫，系、因为惊。你影佢，仲影埋系学坏，仲影埋个眼生眼仔，所以电视台影佢咧，都只系影腰部以上。咁、我睇翻好多资料咧，都几得意嘅。咁啊，当系一个音乐人嘅叫做生平嘅电影吓，两个钟头 ，Elvis Presley 嘅，有兴趣可以睇下。OK， 好。就 是、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因为其实呢一排有睇咗有好多喺美国方面嘅颁奖典礼，以及亦都要准备嘅咧，就系要颁呢一个嘅就系金像奖，所以好开心，因为咧睇咗有好多佢哋嘅提名啦，以及咧就系已经陆续咁样去登场，究竟有啲咩嘅电影咧？会有份角逐嘅。啱啱睇完嘅金球奖嘅话咧，就是、因为咁样嘅话，我睇咗呢一套嘅电影，因为咧佢系角逐得到就系金球奖喜剧类嘅最佳女配角。同埋最佳男主角喜劇類啊，係啦， 兩個獎啊， 冇錯。但係佢係一套嘅就係、是美國嘅劇情電影啊。咁而且嗰個背景咧係喺1970年代、一個聖誕節，以及就係一間嘅嗰啲叫做boarding school， 即係嗰啲寄宿學校裡面發生嘅一件事。個名字就叫做 The Holdovers 嘅，叫做留校聯盟嘅。咁、因為咧，我好中意佢嘅處理。頭先有講咗佢個背景喺1970年，所以所有嘅背景啦，佢哋嘅衣着啦，佢哋嘅打扮啦，佢哋嘅车啦，同埋佢哋嘅学生做嘅嘢，同我哋而家系好唔同嘅。 冇电 脑，冇电话，要打电话，有啲乜嘢嘅话，其实都系完全系一啲唔同嘅处理嚟嘅。以及佢一开头嘅时候嘅话，有一啲嘅感觉就已经俾你嘅就系置身喺一个嘅就系以前嘅咁样嘅年代。点解咧？例如佢拍嘅调色啦，好似菲林咁嘅。菲林仲有一个特别嘅就系会啪啪。同埋嘅就係有時你會無端端見到有啲位有啲十字啊，有啲、一點啊嗰啲咁嘅位嘅，就將你可以一嚟嘅話就帶咗入去呢一個故事發生嘅嗰個年代。佢、發生咗喺一間嘅寄宿學校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知道個情況嘅話咧，佢哋嘅處理係好唔同嘅。每年要放聖誕假嘅時候就成十幾日。 啊、 其實咧好長嘅，當然如果係要住喺唔同地方嘅人嘅話，佢哋好可能就會翻自己嘅國家嗰度啦，有啲會翻去屋企啦，甚至乎嘅就好可能佢哋會有一啲聖誕節嘅慶祝活動，例如去滑雪啦，或者去玩啦。咁、但係有啲學生係冇噶嘛，就被逼要留喺自己間學校度啦。咁、當然咧，有啲無處可去嘅呢啲學生嘅話，要留曬喺學校之餘嘅話，學校亦都必須要安排就有一位嘅老師。同埋就有啲要照顾佢嘅人，冇错，就要睇住佢哋啦，系咪？咁啊咁啱嘅话咧，个校长就安排咗有一位啊喺学校里面声称脾气暴躁、非常之讨厌嘅麻烦嘅老师，就睇住呢班学生啦。 系男老师定女老师？ 男老师， 系、男老师、 教历史嘅、你谂下佢个人， 那个学生系男定女啊？ 本来系有一扎学生，为数系有四至五个嘅学生，譬如可能有一个韩国嘅，有一个咧又唔知喺边度嘅咁样。本来系咁样嘅一个安排。但系好无奈地嘅就系去到咁上下咧，有一位其中嘅学生，佢因为咧爸爸妈妈好有钱啊，开架直升机嚟，谂住想接走晒大家。 一齊去滑雪。點不知好無奈地嘅就係呢一位嘅其中有一位嘅學生，即係之後當然全部都係講佢叫做 Angus 嘅其中一位富二代嘅學生，因為得唔到媽媽嘅肯手，單位俾佢揾唔到佢啊，所以冇得去，係咪好慘？ 激死啊！ 要留低喺度，咁所以佢就係話要剩翻佢之外嘅話，仲有就係呢位嘅老師又要留喺度啦，以及就係照顧佢哋嘅有位叫做 Mary 嘅廚娘，就要負責照顧佢哋嘅起居飲食啦，係啦，三個人。 就下半部分嘅劇情， 就係佢哋嘅佢哋嘅生活，大家嘅交集啦，而且佢哋嘅故事啦，好似剝洋充飾咁樣嘅，就係慢慢知道嘅，就係點解嗰個老師成日都咁暴躁啊？ 冇得出校門嘅係咪？ 冇有得出校門嘅，可以出校門嘅。咁當然喺老師嘅帶領之下，本來三個人嘅就係你諗下，佢哋完全係冇交疊嘅人啦，以及嘅就係話講緊係有三個人各自有自己嘅故仔啦，老師。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很孤僻的不受欢迎的人，而 Angus 就是一个15岁的学生，不听话，富二代，但是家里也都很复杂的。而在学校里的这位的厨娘 Mary 其实就是一位黑人 的厨娘，而且她就在这个刚刚的仔仔就在战争之中身亡， 哎， 一个人生活，三个人你想想性格是不同的，不同阶层的，原本也都不喜欢对方的，在这十几日他们的生活 怎么相处？ 有嘢问，我想问呢，如果那个同学呢他是离开了那间学校呢，即是说那个老师都不学都可以不用留守这间学校， 原来是这样， 即是说最衰 的 是 最衰的是 他妈妈不听电话， 是 啦，那个住量同样啦，即係如果 冇錯， 冇人喺度， 佢就唔使留低煮飯， 佢都可以留低，但係個問題佢唔使照顧你， 累街坊，累街坊。 咁跟住就三個人焗住要喺埋一齊啦。 喂，咁啊真係複雜啦，嗬！最衰係 就變咗就必非常之複雜。咁啊，當中嘅話你亦都可以嘅，就探討到嘅就係點樣嗰位老師其實原先佢，你諗下佢係教歷史嘅，本來佢可以出人頭地嘅，咁但係為咗乜嘢事嘅話，而佢唔能夠出人頭地，被逼要喺呢一間中學嗰度教書咧，而且亦都因為。佢嘅唔系，系因为佢嗰啲朋友，又或者系佢嗰啲嘅学同学出卖咗佢，系啦。咁佢系点样一回事嘅话咧，你可以喺里面度睇。咁但系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个 Angus 咧，即系呢一位嘅学生嘅，因为佢知道呢件事，所以佢都会同情佢嘅，系啦。而且呢一个 Angus 咧，不断咁样希望可以喺佢哋大家相处嘅期间咧，大家已经系变感情已经好好噶啦。原来佢亦都有一个秘密，好想去探一个喺精神病院嘅爸爸。咁亦都因为咁样，佢哋大家嘅互相， 有冇陪佢去啊？ 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冇陪佢去，但系佢有俾佢去，佢冇阻止佢去。但系呢一件事东窗事发，到最后尾发生乜嘢事咧？ 负责啦， 你就可以睇啦。咁我觉得难得在于嘅就系佢成两个几钟，我开头我已经谂紧嘅就死啦，会唔会挨唔到咧？同埋会有啲闷咧？但系原来你慢慢一路睇嘅时候，佢淡淡然系会系讲咗有一啲嘅就系，其实每一个人。背后都背负住有一啲嘅嘢，系啊，咁而三个你谂下几得意，滞留喺一间学校里面嘅人，其实本来佢哋，但最惨嘅就系佢哋要度个圣诞节，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冇错，佢哋都系冇屋企人在场嘅，但系佢哋系可以三个人喺埋一齐，就好似一家人咁样出去度过佢哋嘅圣诞，庆祝呢一个咁样嘅佳节。咁我觉得嘅就系好好，而且佢将佢摆咗喺1970年代咧，你系有嗰种 味道， 淡淡嗰种味道喺度。咁所以佢就系今日要介绍嘅就系呢一套嘅电影。 我想问下个男老师咧，佢有冇 family 嘅？即系单身？ 冇。 单身， 单身，系， 咁佢又冇乜所谓啦， 都唔系噶，佢被惩罚地一定要 咁 样就 系，本身可以放假 嘅， 变咗要咁样， 我好难喺十分钟里面即系讲晒，因为佢里面就讲嘅就太多，好到你啦， 好到我今日要介绍呢部电影咧，就系西班牙嘅电影啊，咁今届咧都系代表住西班牙去角逐嚟紧嘅奥斯卡嘅最佳国际电影，咁我觉得呢排喺個社交平台都見到呢一套戲嘅宣傳，咁我就呢一個禮拜就撳去睇啦。冇錯啦，就叫做《絕地盟約》啦，西班牙文咧叫 La Sociedad de la Nieve， 即係咧雪嗱，佢如果西班牙文直譯咧就係雪地的社會，即係雪地入面佢哋 form 咗一個 society 咁樣係啦。咁啊中文叫譯做《絕地盟約》，咁係一套西班牙啦、烏拉圭啦同埋智利三個國家一齊合拍嘅一套電影嚟嘅。咁咧 都係西班牙語係， 但係西班牙語講。嘅因為之前呢套戲咧其實都有拍過嘅，不過好似印象就唔係用西班牙語講嘅，咁所以今次咧大家都話對呢套戲都好期待，因為佢真係叫做高度 还原嗰个历史真实 嘅真相， 系真人真事嚟 嘅事件嚟 嘅。翻拍一套电影 就系点咧？就改编自呢个乌拉圭空军571号。班機嘅空難，咁其實就講述咧喺1972年，都係70年代啦。10月13号嘅呢一日咧，咁有一班其實係載住烏拉圭嘅欖球隊嘅隊員，佢哋本身要去智利嗰度比賽嘅，咁就載住呢班隊員咧就出發去智利嘅一個航班。咁就係當呢個航班去到呢一個安第斯山脈嘅時候咧，就遇上氣流。咁其實大家都知喺個空即係空難嘅災難片啦，咁入邊都會講即係當佢哋即係遇上氣流嘅時候，個飛機又斷開咗兩節。啊，呢度想講頭十分鐘嘅時候咧，係真係大家已經入曬局啦。因為點解咧？佢係拍嘅時候咧，係佢拍得好真實啦。呢個飛機遇到氣流，大家咦覺得係咪有啲 shaky， 有啲不安嘅情緒啊？到真係架飛機斷開咗兩節，而喺嗰個佢降落雪地嘅時候，嗰啲嘅情景。嗰啲嘅特技，啲凳係點樣由後邊推去前面，大家又發生唔同嘅意外，骨折啊， 你會嗌， 係啦，流血啊，嗰啲係拍得非常之好嘅，呢、這、一個係大讚嘅，咁所以就好快入信啦。咁就係講咧，即係呢個都係事實真實發生啦，就係講佢哋有40位嘅乘客啦，5位機組人員，最後咧係得翻16人係可以獲救嘅啫， 即係其他全部罹難， 全部罹難。但係佢哋罹難咧就唔係一次過罹難嘅，佢係可能一開始少少少少咁啊，逐啲逐啲，係喺呢一個72日嘅奮鬥嘅歷程咧，呢、這個艱苦嘅歷程係點樣逐？小撮逐小撮嘅人係離開， 因為係一個好凍嘅地方。 冇錯啦，因為佢頭先講到喺個雪山上面，咁所以係一個冇食物啦，又冇即係極端嚴寒嘅天啊，講緊係-34-40度。 仲有好唔好彩嘅就係你記唔記得係搜救隊其實經過嘅時候冇辦法見到佢哋嗰個位啊。 點解咧？因為咧， 好慘、啊， 架飛機係白色嘅，所以咧喺一個白茫茫嘅雪地、白紛紛嘅雪地上面咧，係真係好難揾到嘅。咁、但係一開始咧都有講咧，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呢班隊員咧，其實佢哋有好深厚嘅感情啦，同埋其他嘅班機上面嘅乘客咧，都唔係唔識嘅，因為可能係自己嘅親友啊、朋友啊，或者係 或者爸爸媽媽 隊嘅一啲跟隨嘅醫務人員啊咁樣，所以全部都係識嘅。咁就係講佢哋喺啲72日咧，嗱當中一定估到嘅就係、是。冇嘢食咁點咧？一定係發生嗰啲天與地嘅劇情啦，就係究竟你需唔需要食人肉啦？咁喺嗰個位咧，道德即係叫抉擇嘅左右入邊咧， 有啲應該，有啲唔應該。 係啊，有啲人又覺得喂 食 完之後 咩咧？ 係啦，神會唔會寬恕我咧？但係唔食我又生存， 但 係生存到咧？ 我會喎，你冇嚟食我唔會。 冇錯啦，頭先講因為嗰班機所有嘅人都係自己認識嘅，你食嘅時候或者負責切嗰個人到我拎嚟俾你啦，究竟我話唔話俾你知呢個食物係嚟自邊個人嘅呢、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人性道德嘅抉擇係都幾有追憾性嘅，係啦。同埋因為真係大家都係認識啊，所以你喺呢一個抉擇上面有多一份矛盾啊，同埋多一份情喺度咯。咁、所以成套電影都有好多關於 brotherhood 嘅一啲情節嘅。咁最後當然即係真實嘅歷史都係講佢哋被救嘅。咁但係究竟點解都可以捱過咗72日，即係2个月多啲、都可以生存到呢？系啦，當中亦都有遇過唔少程度嘅一啲叫雪崩啦、所以又導致有個人數係死亡人數又一路增加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呢套電影，同埋最後一樣想講嘅就係佢呢套係出街啊嘛，咁佢都有揾翻啲生還者去訪問嘅，係真實生還者。咁佢就話，當大家都討論翻我哋究竟應唔應該食人肉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要將個重點咧去放翻去一啲更加高價值嘅人性嘅真善美，譬如可能係講緊 team spirit 啦、團隊嘅合作啦。爱啦、亲情等等嘅东西啦，而唔系就去讨论究竟应唔应该食人肉咁样。咁我觉得系大家都系值得去睇呢套戏嘅。 嗯， 系啦， 好多谢推介。好，马小姐， 一个人的逃亡呢一套戏，哇，男女主角，男主角咧就系米高健。 我唔俾你今朝早咁样讲啊吓。 得。 今朝早我讲嘅就嗰套戏咧就系讲个一个白夜谷同埋一个白夜谷。跟住我有睇到就你讲紧嗰套系咪就嗰套英国电影嗰集 系 Michael Caine 啊？ 好好。 你竟然同我 讲 白夜谷， 咁佢的确系90岁啦， 佢系 年纪上 我知，我知。 太深入民心啦，佢系形象 系嗰套白夜谷。 佢做得好好系咪？令佢 非常好啊！ 好 真人真事改编嘅呢个故事发生喺2014年嗰阵时咧，呢一个阿米高健呢个男主角，我最尊敬， 系佢真系健， 尊敬嘅米高 系。佢系二战退伍军人，海军皇家海军嘅。咁嗰一年咧，2014年咧就系登陆诺曼第70周年纪念。咁咧佢好想。 去同翻去 法國， 係法國，去再見翻啲戰友啊、隊員，同埋佢仲有個心願嘅。呢個心願係咩咧？大家你自己去睇。咁咧，佢而家咧就同佢太太，咁呢位亦都係影后級嘅。 唔係擺婆， 如果你睇一啲係啊啲英國嘅電影嘅話，你就都我做咩佢啦，又嚟㗎啦。 咁佢兩個咧就 好戲 就住響英國南部一個海邊，咁一間養老院，日日過住啲好簡單嘅生活。兩個有時啊嘈下，有時又總之係温馨老邁夫妻嘅温馨。咁其實咧，佢知道個太太知道呢個老公想去，但係錯過咗報名。咁就阿 阿拜婆定拜公啊？拜公拜公，算啦，我唔去啦。 拜耶婆上去， 拜耶婆就知道佢傻哥咗。 阿拜耶婆真系鼓励 鼓励佢， 系系啦。咁于是咧，养老院啲人咧，咦啊，你个拜公咧，佢就唔知啊，唔知佢去咗边啊。咁又讲啊，米高坚咧就一个人就坐长途巴士，然后又再坐船。就喺船咧，又識到另一個嘅 太婆 戰友啦，係啊，退伍都係退伍嘅軍人， 咁一齊去嗰度。其實咧，佢去咗法國咧係48小時啫，兩日， 好近嘅咋。 係啊，我只係到一個英倫 海峽啫嘛， 就到啦。咁佢 其實我都唔知點解佢唔搭 Eurostar， 快好多一個 鐘。 真 係有情緒要。 唔係啊，佢可能喺南部近海啊， 喺度登陸諾曼第。 係啊，咁佢冇理由翻返去倫敦啊，諸如此類。 你又啱啊！我意思係其實你可以搭 Eurostar。 嗱，你呢個擺嘢房唔好。 Sorry， 繼續。 繼續。 因為我都有睇呢套。 你覺得係點啊？ 你哋兩套都有睇，你繼續啊！你繼續。 係。咁呢個故事我真係覺得好好睇嘅，因為佢呢個男主角咧，其實咧。他哋當兵的時候咧，好多心結嘅。面對生死，面對戰爭，面對好似頭先阿楊楊話齋嗰啲兄弟情 brotherhood， 佢走咗就 走咗噶啦， 冇噶 啦，今日唔知聽日事噶。 係啊， 今日呢一秒都唔知下一秒。 原來有個戰友交一樣俾你嗱， 係啦， 我女朋友交俾我女朋友，因為我真係都唔知點嘅。其實你俾我都未必有著數 啊！ 我分咗我走先 嘅，係 咯， 係 啊， 所以就交託咗一樣嘢俾你。 咁另外仲有啲背後啲花絮嘅，其實導演咧就問咗阿閉公三次肯唔肯接呢套戲。閉公本身唔想接，因為佢覺得自己好大年紀啦，同埋佢自己都經歷過戰爭，佢知道貼近死亡嗰種恐懼，佢都知道冇咗啲兄弟啊戰友係好痛苦，但最後佢都接咗呢部戲嚟拍，因為佢覺得佢想自己適應前即係有一個好難忘、好有代表性嘅一套電影，於是佢就接拍咗啦。你有冇嘢補充啊？ 我要補充嘅就係我記得我做嗰輪我有睇過嘅就係叫做一個人的朝聖，其實佢裡面嘅嗰、那個古仔嗰個大綱有啲相似，不過爭在嘅你呢一個就更加賦予一樣嘢，就係講喺啲退伍軍人佢哋嘅一啲即係可能係戰爭遺下嘅創傷，佢希望要圓一個夢，同埋要幫佢一位戰友要去做嘅一樣嘢，應承咗嘅咩咧唔講。咁但係我就講嗰、那個我上次講嗰、那個就去探。一个就嚟要身亡嘅朋友，所以其实有啲异曲同工嘅。 Hello， 我系太极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日。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 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你 早晨啊，咁多位， 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马家姐， 好嘈呢个街市。 我响啊，懒 沙拉姐唔好谂多咗啊！ 我谂咗嘢啊！ 我今日好平静， 你今日好平静 个咪啊！佢 唔 小 唔怪之得啦，做咩事一家人？大家又喺度嘈之， 做咩事啊？马老师， 做咩嘢啊？马家姐， 系啦，又唔 开心啦， 马家姐， 唔好咁啦，因为就嚟过年啦， 要喜气洋洋啊，知唔知啊？ 大家要开心，系啊，冇错， 好有新年气氛啊！而家有好多两个利是封啦，而家 唔单止有两个利是封啊，仲有呢一排系咁样咧，就收到唔同嘅。啲糕点嘅系啊，啲咁嘅嘢啦，系咪？大家又觉得好温馨啦。但系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谂咧你又会好头痛，因为有食埋之后，哇！ 点算好咧？ 点算好啦？ 饮多几啖茶咯，消一消滞 咯， 唔关事咧，吓 都有帮助嘅， 即系冇咁油腻咁样咯，感觉。 嗱，点样都好嘅话，我谂咧都要醒目咁样去办年货嘅，因为呢一段时间开始就真系好多嘢噶啦，尤其是屋企人啊吓，譬如可能你要买。定啲嘢翻嚟嗰啲咩冬菇啊，系嘛、 啊、 全盒啊，即系哇好忙，同埋亦都好开心，所以咧就系喺今日嘅话，我哋希望可以早少少同大家讲嘅就系我哋领领目目过年， 冇错， 开心啦，办年货 系啊，真系有啲嘢咧，如果你唔识买咧，俾人呃噶，好似咧我寻晚饮咗一个花胶汤咧，我觉得系即系买花胶嗰个长辈咧系可能。被騙啊！佢啲花膠咧一片片白色的、我覺得唔應該係咁咯。佢又話買得好貴， 我哋咪要俾反應佢。 唔係，即係買， 即 係 點啊？ 只提只提防， 即係小心啲，係啦。OK， 好。 係啊，咁即係會買啲冬菇嗰啲咧，會唔會買冬菇？ 但係會啦，係咪 啊？ 會啊！ 我仲要買金蠔啊！ 哦， 金 蠔 一定要啦，好好味㗎。係 啊，好好。 係嘛？但係呢啲對於係營養嚟講嘅話，你就好頭痛係咪？ 唔係，冬菇可以嘅。咁如果揀冬菇嘅時候，你哋會點揀啊？ 厚咯，厚身咯，聞下佢香唔香就係。 揸佢得唔得㗎？ 咁乾嘅好難， 乾嘅唔得嘅，係啊！我哋今晚緊，我哋係乾冬菇，乾冬菇唔得。 你冇得， 係啊！同埋你冇得可以就係攞出嚟聞啊，係咪？因為有啲合合嗰啲，佢已經封曬啦。 睇嗰啲紋理咯， 唔知啊！冬菇可以點樣？ 睇個顏色，即係個光澤 啊， 係。咁同埋個完整性啊，都好重要，唔係甩頭甩計。 冇甩頭甩計嘅， 有碎濕濕嘅冬菇有，係啦。佢就唔係俾你咁用嘅，就係揾嚟你煲湯或者咩，你即係甩頭嘅冇所謂，係啦， 送禮咁樣嗱，嗰個定咧係其實嗰個冬菇， 係啦，咁啊買冬菇當然其實係比較係健康嘅過年食品，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啊，咁你可以即係菜蛋爬冬菇啊， 哇好味， 但 係 咪都要嗱咪都要睇每個人士嘅體質，即係譬如我。肠胃唔太好嘅，其实我听过人哋讲，叫我唔好食咁多菇类。 嗯， 系咪难消化？ 会放屁放得多， 都系关于个肠易激综合症嗰个问题嚟嘅。咁啊，冬菇个糖分咧，佢就冇咁容易分解到，即系你个 tolerance 低嘅时候咧，咁你就会真系容易即系排气会多啲咯。 嗯，系啊， 系啊。 我試過有一日打邊爐咧，懶勁啦，咪食你好多菇啦，哇！跟住嗰一晚就好辛苦咯，我都講俾你聽嘅，全晚唔係啊，放屁，成肚都係，成個肚好脹，就係因為食菇。 就係因為啲菇啊， 係啊，係啊， 菇都犀利。 因為我話要 plant base 啊嘛， 係 啊，所以我咪要好食好多啲，當然菇啊、 菜 啊、生果啊、豆類嘅嘢，嗯， 係啊，咁菇都留意。咁誒木耳嗰啲有冇買下？ 有，木耳好噶，木耳好好噶，對身體好好噶， 係啊， 即 係 黑色。嘅食物， 即系黑木耳啊、白木耳啊嗰啲咁样，咁买嘅时候又点样拣啊？ 肥咯，肥身咯，大块咯， 系啊， 系啊，厚咯， 系啊， 咁样噶啦，即系好似马家姐嗰啲咁嘅样嘅，就好嘢嚟噶啦， 系啦， 系啊，你个身 好嘢啊，宝嚟啊， 宝嚟啊呢啲，见到佢咁样就哇，马家姐买啊， 系。 又肥咧又厚咧， 系啊，同埋即系黑木耳个颜色个光泽要够黑色咯， 冇错。 咁样摆得耐，可能就个颜色会淡咗，就冇咁新鲜。 假色嗰啲就唔好啦， 系啊，系啊。咁白木耳都系啦，即系又好似马家姐嗰啲咁样，又肥又厚啦。唔系，咁就要 似你就好啦，即系木耳啊，我讲紧系啊木耳。 我想问下白木耳佢嘅颜色系浅啲咁解，唔系白色咁。 系啊，因为白色嗰啲系漂过嘅好多，即系黄黄地，要留意下。 咯， 即係營養價值係白木耳同黑木耳都一樣嘅。 其實即係都係講緊個膳食纖維都係豐富嘅，係、 嗯、 啊。 嗯好啦，咁头先讲咗有呢、這个冬菇啦，有呢个黑木耳啦、白木耳啦，仲有啲乜嘢系健康啲嘅？ 咁 但系呢两样都好寡，你唔觉得咩？ 烂地 木耳炒，木耳炒冬菇， 你点醋啊、辣椒啊，食木耳几少食噶？ 系啊，冻食啊嘛， 加啲蒜咁样，冇错，芫荽咁样，好好啊，杨梅。 嗯。 咁你会头先阿马家姐系讲咗全盒嗰啲啦，系咪？ 坚果 系啊，摆坚果啦。嗯、 你有听到话全盒系边个全咧？ 剔手边唔知，跟住冇听。 赞你啊，赞、 哦！系啊，赞你啊，赞！系咪啊？系啊，仲有毒啊嘛，又叫做毒啊嘛， 系啊， 买木啊嘛， 系啊。咁所以即系入边嗰啲坚果咧，我哋通常买嘅时候都要留意翻，即系咪新鲜啦，同埋有得拣话加咗盐啊，加咗糖嗰啲，咁就尽量就唔好啦，拣翻啲原味嘅好啲，同埋睇系讲。 核桃原味唔好食噶， 好食 咩啊？你 好好食， 佢薄荷就咁食都 OK 啩？ 唔系啊，嗰 核桃咪成个脑咁嗰只， 系咯，系咯， 好似脑啊！ 嗰个甜嗰个先好食噶， 冇嗰啲唔食得，又有甜又有， 系啊， 系啦， 核桃个原味 又有嗰啲芝麻嘅， 系啊，呢啲阿冷冷咪教过啦，食多啲圆形食物啊嘛， 嗰啲系炸，嗰啲系炸过噶， 系咯，添加咗啊嘛， 我以后唔食， 咁又唔使 一两粒 OK。 每日啊，定每个钟啊？ 但系如果唔食佢嗰只嘅话咧，你就可以食得多啲啦， 系 咪？ 即系你坚果，我哋每日一小汁仔咁样咯，个手掌。点解你会觉得寡呢？你觉得个味道？ 食开重口味嘅嘢啊，食啲冇味就觉得寡。 嗯， 你饮下水咯，即系你其实水你系饮到个甜味出嚟嘅，你觉唔觉啊？ 如果其实有唔同嘅水嘅话，系有唔同嘅感觉 嘅。 有啲你会饮落去嘅话，你觉得嗰、那个。 alkaline 系啦系啦，即系佢系比较唔知点讲，嗰个口感系唔同嘅， 系啊， 好得意， 有分酸碱度， 冇错，硬水同埋软水都唔同， 冇错，系啊，咁所以即系你买坚果嘅时候，即系买翻屋企存放就唔好晒住佢啦，即系惊容易发毛啊，即系 我点会攞个全粒去晒太阳？ 唔系噶，你有时摆咗喺系咯，即系个窗隔篱咁，啲太阳又射到，咁跟住个湿度又唔好嘅时候，就惊容易即系发毛啊，即系有霉菌啊，咁尤其是花生就最危险嘅，即系产生呢个黄曲霉毒素。 你讲过噶啦， 系啊， 会影响肝脏健康。 系啊，即系严重啲嘅，即系肝脏受损系啊，咁所以要留意，即系尤其是你食唔晒，可能你摆咗几个月又攞翻出嚟食嗰啲咧，我惊你即系要悭。 其 实 系会噶，因为你一定系买多嘅。 Yes， 但系你过完年之后你又唔好晒，跟住 你又唔想咁快食晒， 你唔知执咗喺边度，跟住拎翻出嚟食嘅时候，其实有少益益地，你都话 系啊， 都继续食，千祈唔好 啊，掉咗佢啦。 OK， 送俾阿杨洋， 可以啊， 咁啊 唔好咁啦， 系咯，你做乜害人啫？ 佢送我都有份心意嚟嘅，大家唔好咁样。 送啲滑梅嘅嘢俾你， 唔知嘅，佢唔。知嘅，我錯。 好，仲有啲乜嘢？ 好快考考大家先，咁醒啊嘛！咁咧，我哋咧就叫你排列呢三个食物嘅卡路里由高至低。 OK， 因为而家唔问最高嘅，你哋咁醒就要排列嘅啦。 好， 咁啊，糖冬瓜就系一粒，瓜子葵瓜子30克，第三咧就系牛奶朱古力一粒， 系。 系啦，咁啊排列以下嗰个最高卡路里，即系最高热量。 我已经知道答案啦。 系 牛奶朱古力第一，糖冬瓜第二，瓜子第三。 嗱，你我倒转，我倒转，我倒转。 你要记住我讲嗰个份量。 系啊，其实系三十克。 我收翻。 系啊，我都系葵 瓜子第一， 瓜子第一，系啦， 朱古力 朱古力 二， 糖 冬 瓜三， 全啱晒，非常好。 上堂嘅， 好彩咪睇下你啫，小人妹。 喂，冇啊！第一个标一标个台阶，大家点样会显得大家劲啊？ 我冇踩过你个台阶， 我哋系默契嚟噶嘛。 系啊， 我自己兜路行嘅。 我从天而降嘅我。 冇你台阶， 你哋两个劲，你哋两个答咯，答我睇下条点样。 好啊。 其实就好容易分析嘅，因为瓜子就系即系油份咧比较多啲啦，系啊，咁即系油份个卡路里系最高嘅。 我真系估唔到啊，系咪啊？因为你一咬完咧，啲瓜子系成堆，即系其实你食咗好多噶咯。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要留意翻个份量啦，因为瓜子嘅油份都系好嘅油份嚟嘅，即系对于个胆固醇咧都系有帮助嘅，好嘅胆固醇， 好嘅油份， 即系个比例系啦，咁啊好嘅。咁但系即系你话要体重管理嘅人士嚟讲咧。就要即系留意一下，系啊，明唔明啊？即系个要即系个肚腩要留意一下嗰啲咧，就要真系留意一下个份量咧，就唔好一堆咁样咯，明唔明？ 系好，咁啊，而家头先我哋就知道咗呢三样嘢嗰个比例啦。 咁 有冇？ 所以你见到即系朱古牛奶朱古力就会有糖分同埋油分咯。咁所以加埋就系派第二啦。糖冬瓜就即系糖分佢即系包住咗嘛。你冬瓜个卡路里好低嘅，咁你嗰阵糖系啦。咁所以 即系出事都系出边嗰啲糖咯。 系啦，冇错。咁啊，第二条问题咧就系咁，如果我哋唔食糖冬瓜，可以食啲咩啊？ 唔食糖冬瓜，即系都系呢 啲啊。replacement， 我哋可以做啲乜嘢？ 即 系 冬瓜咯，得唔得啊？ 即系如果你系全盒嚟讲， 长莲子 比较好啲。即系你讲紧系咪呢一啲啊？ 即系唔食糖冬瓜，即系譬如我哋可以拣啲干 果咯， 干果系啊，哦，杏脯咯， 系啦，冇错， 呢啲啊，系啊，杏脯咯， 糖莲子都好嘅， 短啲系咪，细粒啲， 细粒啲啊嘛， 咪答错咯，佢使乜要整个不屑样啫？ 佢冇，佢之后佢 啊， 冇，唔好嬲， 冇 事冇事，系啊， 新年 过年啊嘛， 新年 coming， 仲未，系笑 口常开， 大家开心啲，好，继续， 冇怒气， 系啊，即系杏脯啦， 系啊，杏脯啊，即系一啲而家咪好兴嗰啲果干，即系佢系冇添加任何嘅糖分嘅， 抽咗， 系啦，抽咗啲水分，即系你咬起上嚟都系脆咁样嘅， 冇错， 系 啊， 可以即系选择下呢啲。 我最近买咗香蕉干， 哦， 系啦，佢就真系抽咗水分， 冇错， 好甜嘅原来， 系啊， 系啊，卜卜脆嘅，仲要系， 因为 喺 个生果嗰度抽晒啲水分出嚟，你就会觉得好甜， 没错， 系佢有士多啤梨， 好多，你噏得出嘅 有 啊，系 啊， 都有 大树菠萝啊， 但你小心啲啦，因为有一啲系加咗糖嘅， 系 或者加盐啊，秋葵干都有， 系啊， 系啊，好食啊，好食啊， 冇错， 嗰啲好味， 系啊， 但系都系偏贵咯。 系 啊， 因为有啲人会自己整咯，佢会即系买咗 部机啊嘛， 即系抽干抽水嗰啲机就摆落去整 啊， 有啲会摆埋 佢屋企抽水， 即系摆埋冬菇落去整都有啦。 有，其实乜嘢都抽得噶，你发觉抽到好闷咩？就乜嘢都摆翻抽。 喂，如果我唔小心跌咗落去会点啊？ 咪变咗人仔， 你个水分会争啲，你个人望起上会比较干。 喺嗰排要中医话要去多啲湿可以匿入去 啊，未必系一件好事，系啊。 咁大家千祈唔好学，系啦。嗱，咁我哋即系譬如买一啲包装食物嘅时候咧，我哋其实要睇啲咩系好重要， 食物嘅 标签 系啊， 仲有咧， 过期日子 啱 哦， 系啊， 产地 啱 系， 产地 都可以了解嘅，嗯，仲有冇啊？ 价钱咯，最紧要睇。呢个真啊！ 我唔睇， 我知，我仲系喺个阶段买嘢要睇价钱，你哋唔使啊，知道？ 系，所以我望我咩都唔睇，我想食我买 就 买， 嗯，系啊，都可以即系提下大家，即系睇下个，即系头先你讲，同埋有个成分表都重要嘅， 成分表， 系啊，即系你知道佢入边有冇添加咗好多嘅糖分啊、盐分啊，或者系一啲防腐剂啊？ 你教我哋噶嘛？如果佢系一撇咁样，你就先睇睇嘅就系排得最前嗰啲系最多啊嘛， 即系有上堂啊！非常 正 啊，系啊， 我而家成日就会睇嗰啲咯，系啊，佢排到好厚嗰啲咧，咁我已经觉得我唔好理噶啦，因为佢嘅成分好少啫嘛。 系啊，咁通常我哋讲话，如果佢净系得三个成分嘅，相对嚟讲就相对较应天然啲咁样咯，因为你后面嗰啲好多都系添加剂啊， 最多。 都会有 咯，嗰啲有嘅。 咁同埋你会见到会有即系，譬如一啲食品添加剂，同埋有啲 number 喺度， 系啊， 咩E621啊嗰啲都会有，系啊。 睇到啲 我一见到嗰啲我就唔买噶啦，因为我觉得系防腐剂嘅嘢。 系咁即系防腐剂，佢有佢嘅功效嘅，因为佢要将啲食物可以摆得耐啲，系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即系对一啲食物添加剂有反应嘅时候，食完之后会，譬如有啲会皮肤痕啊，系啊， 即係會容易黑眼瞓、 口乾啊， 係啊。 咁、我就係覺得呢啲都係 chemicals， 都係啲化學嘢。係 啊， 我都盡量避免。見到呢個都係擺低唔買。 係，我都係，我會揀啲比較少啲嘅咯。 咁但係又講翻，即係包裝咗嘅食物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添加劑嘅、 一定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 因為佢擺得耐啊嘛， 係啊，係 咪 啊？ 係 啊， 佢就一定要咁咯。 係、啊，所以即係你天然嘅食物先係即係最好嘅，即係揀翻。 但 係 嗰啲就會好快壞，係啊，就好快壞。 係啊，係啊。咁系啦，咁我哋点解即系话要睇下个即系食品即系个包装系咪完整啦？咁佢好重要嘅，即系佢个标示清唔清晰啦，系啦，即系产地啊，即系原料啊，营养标签啊，同埋有效日期啊，同埋咧就要睇下嗰个佢打嗰个有效日期，即系食用日期啊，系咪即系清晰啦？有啲咧会可能蒙蒙地啊，嗰啲就即系留意，即系惊有事可能会再打过啊，嗰啲咁样都要留意翻呢样嘢咯。 知道， 系啊， 好。 咁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好多嘅荷蓮食品咧，都係比較 油炸 嘅， 係啊，哇，好開心啊，係油角啊， 係啊， 糕啊，啲糕好多唔同嘅糕最中意 啊， 係 啊，蛋散啊嗰啲咁， 係啊，好味啊， 笑口早啊， 嗯， 係啊， 你冇嘢啊嘛，你唔出聲啊今日。食得太多 ，OK， 食滯咗。 休養緊啊， 係啊，因為其實個脂肪都犀利啊， 知道啦。 我哋講笑口組啊，蘇果啊，即係胡嗰啲胡蝦啊， 哇，嗰啲先緊要， 啊、因為炸得好勁啊。其實每100克咧入邊咧係多於20克嘅脂肪。 你有冇食過炸起嗰啲嘢咧？跟住你擺埋一邊啦，係成張嗰啲吸 油 紙都係油嚟噶， 係啊，咁所以即係一定要留意咯，即係一粒起兩粒。紙咁樣咯，咁除咗油份咧，其實佢哋個鹽分都會高啊，有啲糖分都係高嘅，即係基本上你係高油、高糖、高鹽嗰三個，即係夾埋一齊個。即先覺得好味嘅，基本上係咪啊？ 係啊，即高高高， 係 高高真係冇辦法，係咪？因為三個高， 係啊，係啊。 咁就大家要食呢一啲嘅就其實都知㗎啦，係嘛？ 係啊，咁所以即係有啲比較低脂嘅選擇啦。我哋有啲咩低脂嘅選擇啊？ 嚇，高已經有低脂嘅選擇點啊？ 即replacement 咯，即係一定冇話 即高，譬如可能食紅豆糕會唔會好啲啊？咁嘅意思啊？ 即係係啊，即係類似咁，係啦， 即 係低脂啲，即係譬如有米通啊、米餅嗰啲啦。 喂，米通咪有起食啫嘛？ 即 係有冇好食？ 唔係啊，但係佢唔係炸啊嘛。 嗯， 係啊。 系啊， 焗噶嘛， 焗噶， 系啊，米通焗噶，所以唔同噶我做法， 系啊，即系佢冇吸咁多油份咯，系啊， 我宁愿唔食咯， 宁愿唔食 啊，米通都 OK 嘅，客家人嗰啲米通 系 好食噶，都好食， 米饼嗰啲都有噶，有米啊，食完之后系咪？ 我帮你买， 米通系即系有张米纸包喺前面， 唔系唔系， 有啲嘢包住一齐， 总之一长条形咁样，好似 大粒咁样嘅， 系啦， 黐埋， 有啲花生嘅，系啦。我帮你买啊，嗰啲客家白嘢婆，嗰啲俾你食好唔好？你食得唔易啊，好味 啊，妹啊，妹啊佢。 好食啊！有花生， 系啊，花生芝麻嗰啲都有嘅，系啊。 即使话若果头先讲紧嗰啲油炸嘅嘢，就尽量少啲。如果你话真系要有个 replacement 嘅话，就系可以食嗰啲就系 米 饼或者系米通 啊嗰啲， 系 啦，相对嚟讲健康啲。 O K， 好。 咁啊，即系糖冬瓜、糖莲子嘅 replacement 咧，就可以拣翻一啲即系乾果啊嗰啲啦，同埋細包啲嘅包裝，你唔好擺曬喺度，即係就會不自控地係咁食食食啦。 直接唔好擺全盒咪得咯。 咁又唔 咁又唔得，新年 係傳統嚟噶嘛，係咪？ 我記翻起啦，你覺得咧？佢今日講嘅嘢嘅話，其實喺舊年差唔多呢咁嘅時候嘅，佢都有提醒大家。我哋啱識佢唔係好耐嘅時候咧，我哋咪成日同佢講就哇死咯，同你喺埋一齊嘅，我哋都冇啖好食。 打邊爐啊嘛， 打 邊 啊， 兩嚿豆腐兩條菜。 就够啦，过铺 啦，两条菜噶。 我哋啱啱相识嘅时候，哇，阿懒啊， 我想疏远佢啊嗰时。 呢个都系啊，你记唔记得啊？就佢话摆全盒咧，就系咁嘅嘢， 一定要提醒大家嘅呢啲，系啊。如果唔系就真系 你初三都搞掂。 你可唔可以一半一半啊？ 一半一半啊？ 即系譬如可能佢就系啦，我食咗一嚿萝卜糕，我就要罚自己，即系食 咁又 米汤 嘅制度，系啊，就唔好嘅，系啊，即系养成。 每样嘢限住个份量咯， 系啊，即系你个份量都最重要。 但我谂成个全盒都唔使摆晒你头先讲嗰啲，即系干蒸蒸啊， 冇乜油嘅嘢咯，系咪咁讲啊？ 梅花间竹咯， 系 一格一格摆，一格 咁 样 会好啲啦。 我 skip 咗呢个农历年算， 好啦，唔好系啊，即系食得健康系好重要， 啱嘅，系一个好嘅提醒。多谢晒啦， 多谢晒大家龙马精神啊， 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展报一节新闻。内地民商事判决《商户强制执行条例》今日起生效，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有关条例的实施，无论对内地和香港都是重要里程碑。香港是唯一同内地达成有关安排的司法管辖区。林定国在一个讨论有关安排的研讨会上致辞时说，新法例有利企业和其他涉及跨国民商事纠纷的人士。他指出，新安排将有利提升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服务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亦都可以让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和商人更愿意在内地寻找投资商机。林定国又说，如果当事人希望在香港执行内地判决，有关条例提供了相对简单的登记制度，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如果申请获法院批准，内地的有关判决可以在登记当日在香港原讼法庭亦都具有同等效力。本港去年12月楼价连跌8个月，再创近7年新低。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去年十二月私人住宅售价按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12.1，系2017年一月以嚟嘅新低，按月跌幅收窄至近1.4%，系五个月以嚟最少跌幅。去年全年楼价累计跌咗大约6.8%，连跌两年，亦都较2021年创下嘅历史高位回落近22%。上月中小型單位及大型單位樓價按月分別跌近1.4%同近0.5%，兩者均連跌八個月，全年分別累計下跌約6.7%同大約6.9%。另外，十二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187.1，創四年新高，按月升近0.9%，創四個月最大單月升幅。全年租金累升近6.6%，扭轉前年的跌勢。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說，兩會將約見環保署，了解今年4月22日實施的首階段管制即棄塑膠產品的安排。他說沒有收過環保署相關通知，業界對措施認識模糊，希望署方提供清晰列表，什麼產品受管制或獲豁免。政府去年通過相關法例，張德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業界多是近日從傳媒資訊才知道有關法例，近日亦多了顧客購買棉棒，但未至於出現搶購。他說市場有紙或木質的替代用品，但木棒較硬，不似膠棒具彈性，市民未必習慣。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在同一節目說，大多數業界已經知悉4月22日起會禁用發泡膠盒、外賣用膠刀叉及膠飲管等。他說環保署有向業界提供白名單，有助業界揀選替代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有一兩陣雨，隨後兩三日較為潮濕，日間溫暖，天色較為明朗。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17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102点，升咗149点，总成交金额5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67点，跌9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82.2，跌6毫；盈富基金16.26，升1.6；阿里巴巴72.95，升2.05；药明生物23.15，跌个四。恒生中国企业54.9，升6.2；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片段人间，昔日舞曲。 老人院社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是一班曾经在社会上面精英的最后聚居地。他们有些曾经是显赫风云，有些是颠倒众生，有些甚至是万人之上。但到了人生的终点站，当仔女不能够再照顾他们的时候，这一度就是他们的屋企。无论以前的生活有几咁精彩，在这里每日的娱乐就是看下电视晒下太阳，回忆回以前一些美好的光景。不过大部分时间很多人都只是睡在床上面发下吽逗。我是 Patrick， 老人院的社工，主要是负责院友的生活质素和心理质素。当他们寂寞那阵，就陪着他们倾下偈，又或者静静咁样坐喺度，听下佢哋想讲嘅嘢。 诶、哎，张伯，诶、哎，张伯，我可唔可以入嚟啊？ 唉、哎，入啦，都冇闩门啦。 唔该唔该唔该唔该。啊，张伯 啊，我介绍个新院友你认识啊。嗱、嗯，佢就啱啱今日咧搬入嚟嘅王伯啊。嗱、嗯，分配你坐喺隔篱呢一个床位啊。 呢、這个哦。 嗱、啊，你成日话咧一个人住一间房好闷噶嘛，而家啱晒啦，有人陪你倾偈啦。 唔是但啦，你哋话事啊。 诶，王伯，王伯，啊，呢张床系你嘅，慢慢啊，慢慢啊。啊，望下呢度啊。嗱，側邊呢個櫃咧就係俾你擺日常用品嘅，咁、嗯、啊上面呢一格咧鎖到噶，啲貴重嘅嘢咧你就可以擺曬上面，啊或者咧如果你唔放心咧，你交俾我啊，交俾我哋同你保管都得噶。 你做咩啊？讲到咁样，你系咪惊我偷佢啲嘢啊？我哋又要锁又要成，我边有咁 黐？唔系唔系唔系，唔好误会。咁、人哋第一日搬入嚟啊嘛，我梗要讲清楚啦、嗯。你又点会偷人嘢咧？我完全冇咁样谂过啊。 系好啦， 唔好咁谂，唔好咁谂。不过呢啲对白咧，系指定都要讲一次噶啦。嗱，讲完之后我就唔会再提噶啦，好唔好？OK？ 唉，得啦得啦，我咁大个人啊，你唔使乜都讲，暗暗沉沉，我晓噶啦，冇咩嘅，你俾我休息，我好攰啊！ 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你哋两位慢慢休息，我翻出去做嘢先啊。 阿哥，阿哥， 哥咩啊？人哋依度叫我阿张啊，大家咁上下年纪，唔好阿哥，最憎。 得啦，得得啦，阿张系嘛？喂，呢度食唔食到烟仔噶？ 你睇下你。一路咳一路问人食唔食得烟，梗系唔得啦！你咳到咁，唉，我第一次见都要同你讲啊，戒咗佢啦，对身体唔好啊，系咪好闷啊？带你出去花园行下啦，一系， 唉，是但啦， 呢边啊，呢边啊， 吓、呢度叫花园，咁鬼细。喂，同我以前真係冇得比喎、 啊。算啦，以前啲嘢諗嚟做咩呀？ 咁就係哇，咁有啲冻嘅，唔怪得冇人出嚟啦。 唉，又话你唔见嗰边咩？有个院友咪坐咗喺嗰度囉。 係喎，先都睇唔到嗰个女人嘅。 除非落雨啦、哦。如果唔係佢呢日日下昼都喺呢度坐㗎。黄昏啦、啊，黄昏啊，姑娘就会推翻佢入去啦。 哇，你咁清楚嘅，你咩意思啊你？嘿，唔出声啊！俾我讲中你，你梗系有啲嘢谂啦。 唔系你谂嗰啲嘢啊？ 系咩啊？ 佢以前系我老婆嚟噶。 哦，你哋一齐搬入嚟嘅？ 唔系，分开咗好多年咯。我入到嚟先撞翻佢。算啦，都唔重要。佢而家唔认得我， 啊，应该唔系，佢而家系唔认得人，冇边个都唔认得。 哦，怪得啦，咁系咧，当年做咩搞到离婚咁大件事啊？ 唉，我自己衰啦。 诶，又冇话边个衰嘅，结婚你情我愿噶嘛，离婚都系噶啊，离婚嘅原因唔同啫嘛，有乜大不了啊？ 嗯，话是话啦。等我问下你，你后生嗰阵咧，有冇落过夜总会？ 你有冇搞错啊？你问我有冇落过夜总会？你真系问啱人啊！你知唔知啊？我以前啊，好大盘生意噶，我直头啊，长期 book 咗个房啊，差唔多晚晚都落去啦。 嗯，就系咁啦。我当年咧，就系喺嗰度认识我个老婆啦。 Hi， 我叫 Judy 啊，你呢？ 诶 ，John 啊， 成日落嚟玩噶？ 唔系啊，我第一次落，唔俾你笑得咁开心嘅。 个个落嚟都话第一次噶啦，其实咧好多个都已经系识途老马嚟噶 啦。唔系啊，我真系第一次噶。我公司嘅老细话今次客人比较重要，佢唔想一对一咁样，搵多个人陪啫嘛，咁我咪嚟咯。哇，讲真啦，呢地方咁贵。我自己怎会舍得来啊？ 咁你个老细同个客咧，点解得你一个嘅？ 诶，个客突然间饮咗两杯话唔舒服，咁老细咪车佢翻酒店咯。我晏啲翻嚟噶啦。 唉，咁唔好理佢啦。咁啊，我陪你饮酒啊，不如开一支酒啊。 你好中意饮酒噶？ 点解咁问啊？ 我其实唔系好饮得，又唔系好中意。唔好开一支啊！一老细话我咁嘥钱。饮其他嘢得唔得？ 其实我都系啊，不过妈咪成日话咧，要我哋鼓励啲客人饮多啲，因为饮酒先赚到你啲钱噶嘛，唔好话我讲噶。 我唔讲，我叫第一嘢饮啊。啊，估唔到我第一次去呢啲地方就识咗佢。我同你讲啦，佢同我想象中。我啲武小姐好唔同噶，佢好冇风尘味，讲嘢咧好真噶。嗰晚咧，我老细冇翻嚟， 哦， 佢都冇走到。啊，我哋真系度过咗好难忘嘅一晚啊！ 老友，话时话嚟得呢度做嘅女仔，多数都系拜金主义嘅咧。你有钱乜都得，冇钱嗰阵啊，睬你好傻啊！ 佢唔系。我哋后来仲交换咗电话，喂，我话你听，交换嗰阵我有少少犹豫啊。我问我自己系咪真系想发展先？佢夜晚陪人去街，去埋酒店噃，我系咪真系唔介意先？啊，不过唔知点解，神推鬼拱咁，我哋唔单止拍起拖，仲结埋婚添。 John 啊，由今日开始，我同你就一家人啦。有啲嘢我想讲咗先啊。如果可以从头嚟过，我真系好希望我哋唔系喺呢个地方度认识。虽然我之前同你讲过，我喺嗰度做只系因为我爸爸有病，争来好多钱，我想快啲赚多啲钱还清晒啲债啊，我先至会去夜总会做嘅。我咧曾经真系陪人去过街。亦都有出卖过自己嘅身体，但系我从来冇呃过你噶。不如由今日开始，我只系你嘅，亦都希望你可以忘记晒以前嘅嘢，我哋重新开始过啊！ 曾经说过寻觅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 最会像荡气之词，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淡淡当中有你已经足够。 咁唔系几好，做咩又搞到离婚啦？ 唉，我自己衰啦。当年我太贪心啊，炒呢样炒嗰样，蚀咗咧我又借钱抌埋落去，层楼按埋都唔够冚。 唉， 翻唔到转头啦！啊，点知有日银行 call 我话、啊，你条数搞掂咗喎，咁喎、 啊，边个帮你搞掂噶？ 唉，仲使问？咪就系我老婆咯。点解？点解你会有咁多钱可以冚到条数噶？ 你唔好问啦，搞掂咪算咯。 吓、啊，唔好问。我怎可以不问啊？我怎知道你的钱是哪里来的？我怎用得啊？ 重要吗？我是你老婆嘛，你有困难我当然要帮的。 就是因为你是我老婆，我才知道要知道你的钱怎样拿回来，干净还是不干净，你明不明啊？ 你是要知道嘛。好，我告诉你，有个以前的大客借给我的。 借给你？借给你这么好死，什么都不用要，你有能力还吗？ 都说叫你不要问了。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又做翻以前嗰啲嘢啊？ 咁唔系点啊？唔通睇住你死，我都帮唔到你手啊？我陪佢一个礼拜咋，你嘅问题就可以解决晒啦、 啊。 你唔好嬲我啦！ 你要陪佢礼拜，你令我失望啊！你知唔知啊？ 你咁辛苦先至做落啲生意，我唔想你冇晒啊！ 生意冇咗，生意冇咗咪由头嚟过咯。但而家我对你嘅信任啊，系完全冇晒啦！我以后点对住你啊？ 未识你之前，我都系会其他人去玩噶，你咪当系以前发生嘅事咯。 对唔住，我真系接受唔到，我哋唔好一齐啦。 John， 你话我自私又得，小气啊，咩都好啦。你话啦，男人点接受啊？我老婆为咗帮我走去，唉，冇啦，最后都系嗌霎完一轮咪分开咯。咁多年我都好挂住佢，啊，细估唔到入翻嚟又撞到佢。不过佢都唔认得我啦。 原来系咁、啊。喂， 有啲冻啦。翻唔翻入去啊？翻去啦，好嘛？ 你入去先，我想四围行下。 咁我入去先啦啊！ Judy， 吓 ，Judy， 你系 阿王啊？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咯。 Judy，冇见好多年啦，我想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啊。 唔识你啊，有咩唔好意思？ 当年如果唔系我，你都唔会搞到离婚。其实我想讲，我都系真心中意你啊。我借嗰笔钱俾你呢，我谂过你真的会陪我一个礼拜，我随口讲下噶咋，唉，点都好啦，估唔到今日我哋三个又喺度见翻，你话个世界系咪好细呢？ 我谂你认错人啦，